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D100 越大声， D100 越大声。 How are you my friend， 越多 D100 自己有，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即刻加入成为 D100 自己有，每日只需港币1.64，就可以令更多人透过免费网上广播同 D100 一起坚持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你会支持我们的。 D100 通过网上提供免费广播，但是越多人收听，需要动用的资源越多，支出亦都越大。以每一位听众为例，成本每年计算大概是增加183元。至于开发和管理节目重温档案系统和服务，每位使用者每年成本大概是365元。 朋友，你会支持我们的， 快点加入我们， 快点加入我们， 快点加入我们 D100， 快点加入我们， 越多 D100 自己有， D100 越大声，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越大声。 D100 高人防疫小贴士，垃圾应该放在坚固的垃圾桶入面，用盖冚好，每日清理一次。倾倒花盆盛水碟的积水，每个星期换花盆的水一次，避免蚊虫滋生。保持厕所清洁，经常用稀释家用漂白水清洗厕所。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就咁，当我哋之前乜都冇倾过咁样样，就咁掟出嚟，我真系跌咗。 赞成的37票，反对的23票，一票弃权。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 我看鸭咪看鸭咯，你见 Facebook 全部都被鸭洗版噶嘛，所以咪过嚟睇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7:36啊，大班，是不是真的工潮可以解决呢？ 我看 Facebook 我就不知道坚定流的，我想都是整蛊的，就说我外判那个其中一个外判商就站出来说，我就是不加双位数字给你， 就是9.8而 已，跟着就说吹啊，我就怀疑是，因为今天看报纸就看不到有咩報道啦， 是 咁我就懷疑應該係通過唔該呀，咁我就懷疑呢就有人整蠱嘅，咁但係問題呢個潛台詞嚟嘅，即係真又好假又好，呢、這個就客觀事實俾你睇到啦。呢、這個工會嗰方面呢就係妥協啦，我哋接受兩位數字嘅加幅，再唔堅持高两位数字，所以高两位数字就 20% 啦。 今日礼拜六呢，我哋同李卓人都通过电话，咁我哋就话喂 ,1.1 咁你收唔收货啊 ?11.1 啦。或者 10.1 啦，真係两双位数字㗎嘛。 咁 10.1 梗係唔得啦，即无三不成几。合理嘅一定係13.4 啦，吓。 但问题当你提出双位数字嘅时候，个资方呢就提出嗰、那个counter offer， 而家话9.8啦，唔埋台倾啦嘛。 9.8，跟住咧，另外台底咧就俾唔知4000多千人俾你。 我啲奖金嚟嘅。 咁啊，即系其实咧，佢就系喺度拗气咯。你话两位数字，我就俾9.8你，即系我0.2% 我都唔俾你。嗱，呢啲系意气用事。呢、這个你就睇到啦，呢啲所谓咧。在那个谈判那里呢、就不是 acting in good favor、如果你资方识做的话呢，我做了工会谈判那么多年呢，在加拿大你我就加到 10.1 给你倒弯转头， 是是， 就是你林毓华讲那样东西，我就玩死你工会了。 但今次奇怪，他没直没介，那个 9.8 是没跟工会谈过的， 他不去介，现在玩这个什么 教他 玩这个分化嘛， 今天这个是大公布， 在A2版 假合作真套料戏谈判， 他说职工们撇劳乱搞罢工。 这个劳乱就是公贼，这个就是破坏罢工的，那些是公贼，你看到的，你无端端他走去做过 民调，所谓调查就调查没有罢工的人，问他你赞不赞成复工，没有罢工的人，你问没有罢工的人，你即是与，你即是问你是不是开不开饭，吃不吃饭，我觉得一件事，现在这个工潮你就看到了，现在罢工那班工人，包括工会，职工们就是被 被這個孤立了，但問題是工會和工人那方面是被孤立的，但問題得到群眾的支持，你看到的籌到800多萬，這個數字很厲害，今次的罷工有少少不同，其實都想跟大家分析一下，這次的罷工因為公眾不受影響， 雖然今天HIT都承認了整個碼頭的吞吐量 是少了兩成的，而這兩成是受到罷工的影響的，之前他們死人都不承認，私底下也好，公開也好，他們都不承認這個罷工是影響了香港的貨運的。 不過一直都是出口述的，就說沒有，我們八成都是繼續是運作正常，這個他又不算很大話，八成九成九，問題就是說你看到整樣東西呢， 这个资方是进退失据，你看到他用一种强硬的手段，首先是出了个严女辉，接着是读个大班，接着是读个翻鬼佬，老外，接着是劳乱，这些都出手，但这些一直被人看到资方那种丑陋的面目，你明白吗？那种从来没见过的，你明白吗？走出来差不多财大气粗， 即是我就是老闆，你打工仔就沒得選擇的，我要你說加多少就加多少，現在還告訴你我在找著栽培新人，你可以轉行的，你做這些事可以含糧暗中做，你不需要事先商量，到了工會軟化的時候，你就應該吃著相，你工會說我兩位數字接受， 你假假地都弄了11%的票，那你工會就很難退，你說兩位數字10.1就擺明玩東西，我給你個11，或者10.8好嗎？但你就不無謂弄個9.8出來，那你不加好就加，沒意思的，你就是被人看到你是意氣用事，你根本不想解決問題，這個才是重要，你這樣只會令到工人呢 就更加難下台，你現在罷工人怎麻下台，工會說我現在一半都殺了，即是買東西，人開價20元，現在差不多10元都殺了，你死人都要9.8，那怎麻爛，沒得麻爛的，大家都意氣用事的，工人一定要維護自己的權益，你都罷工罷了這麼久了，罷了多久？ 超過一個月了，應該殺了78天了，所以你不看到資方，第一他的面子最重要，第二件事就說不能，第二件事就說他根本是沒有誠意的，另外你勞聯的工賊更好笑，你真的用電話訪問了198個碼頭業工人， 194個碼頭業工人他又沒有車牌炮，我出了以為糟糕了，難道罷工的人被人電話訪問吞泰，原來他說訪問194個人是完全沒有罷工的，又不是那個工種，差不多是關你什麼事，這194個沒有罷工的碼頭業工人就發現當中 66%表示接受這個加薪方案，關你什麼事呢？人家加幾千人工，這66%裡面再拆散人數來看是好笑的，原來涉及到內運車的司機是73人，佔57%，司機和碼頭罷工有什麼相關呢？ 而不接受訪問的方案的受訪者22%， 这22%里面 差不多大部份绝大部份就是那些调机操作员，这些没有罢工的人他都不接受的，你就找一班，你不如在街旁街问一下执纸皮的婆子好了，加人工好不好，你明白吗？劳联完全就变成一个摆自己一个公贼的地位。 但是劳联昨天又再次呼吁希望能够和工联会、职工盟合作一同研究策略解决今次的货柜码头工潮事件，说出来有文有路的，这个真秉法就不知所谓，摆明第一做了公贼又想玩东西，然后最好笑还说他们都不接受这个加薪方案，你就去做这些调查做什么？这些也是 你明明越来越多小丑走出来，你说没有最坏的，只有更坏的。曾玉成更好笑，他愿意做泛民和中央的中间人，曾玉成完全没有公信力，拉布事件就看到。曾玉成，他为什么觉得泛民会接受他做中介人呢？泛民是坏人来的，我认为那班真是坏人来的，为什么那班坏人来的？越看越怒气，昨天有个论坛。 终于又是那班爱国乜那些人走去捣乱，但是今次就被另外一道回头支持民主派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我免得说，又是老土的，就去学他们说粗口，学他们以其人之身还其人之道，我就不赞成的。有一个问题我最不赞成的，主办机构 你走去请个刘梦熊来做什么？今时今日这个刘梦熊还有什么地位呢？ 一个正在接受ICAC调查的人， 一个已经没有了政协地位的身份了，你现在倒回头就帮刘梦熊抬轿， 有没有搞错啊？ 这班什么人来的？你郑宇石是不是白痴的？是不是郑宇石请他的？所以我经常觉得这些学者就不知所谓的。 我问你，你听众可以打电话来大家谈谈，我们的电话是1831138，你认为这些民主派有这些论坛，你请个刘梦熊来做什么？第一，他有什么影响？你请自来，他自动现身，他请他还要当他是上宾，因为我们打个电话找有份搞这个论坛的搞手， 真普选联盟，你个真普选联盟为什么要请刘梦熊？我觉得你请刘梦熊来，你已经没有公信力了。郑宇石这样说，报纸说他曾邀请梁爱诗、吴慧珠以至民建联、工联会等左派人士出席研讨会，但均得不到回应，昨日只得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一位港者，属于建制阵营。 谁说他们属于建制阵营？谁说他们连政协都没得做？梁振英跟他划清界线，那班建制的人见到他那班凉粉会见鬼的。你帮一个这样的人做什么？你现在帮他抬轿，你不是很简单的。等于当年刘梦熊怎么拿到政协来做？就是因为牛那班蠢人， 这班保镖，你个台阶上啊，你个台阶上啊嘛，你今次他给这个，喂，他们农女鸡作反，鬼打鬼，喂，刘梦熊好人来的吗？刘梦熊就是帮梁振英搞黑金政治的搞手，喂，你真的还要抬他上台，你找一班人，喂，这班个个都好人好者来的，戴耀廷啊，还有什么人啊，你全部就走去帮刘梦熊抬轿，你咪衰过阿牛，所以这些人帮不下，如果我们香港呢， 争取民主靠你郑宇石这班人，我告诉你这一世都不会有普选，因为这班人根本本身都不知道什么叫政治。你仍然觉得书生论政是不行的？这些都不是书生，书什么身？根本没有理论基础，什么都没有。我问你，只是一样东西跟我拗，你请个刘梦熊来做什么？我问你，你请个刘梦熊来做什么？就这么简单而已。等于现在这个海事处一样，你的政府又要找个专家来， 你找一個專家來做什麼？你已經有個委員會就著海難事件，發表一個批評委員會的專科常識，發表一個很完整的報告，不用有專科常識的，整個海事處是亂的，你驗船的不驗船，要管的部門的不管。 他現在應該找McKinsey，怎樣去整理整個內部的管理運作，找得不對，現在又空降一個AO進去，好像當年香港電台一樣，整個AO進去，你很簡單的，你找個McKinsey，你就去找個顧問，你要找顧問是要的，你現在怎樣重整整個海事處，你說那專家海事專家來的， 我看不到海事專家來有什麼用，因為這班人是不做事的，他不是做錯事，他不是沒有知識的，他全部都是專業人士，他是述職的，這是管理的問題。不過最不喜歡張炳良的說話說，你自己不要只有人監你，管你，你自己要做些事，我覺得這句話就很不對。他說什麼？他意思就是說你 自己去申或者你是總之要船要檢驗那些，你自己那個船主或者擁有這個船的公司自己要做些事。我問你林毓華，你買的車回來，你專門買舊車的，新車又買舊車又買了，新車又買了這麼多，你買得那輛車，那輛車是出到這個行車證的嘛，那我相信他的啦，當然啦，你出到行車證就證明那輛車起碼符合 香港出牌的安全最低標準，不是最高，是最低的，最起碼。我作為車主買一輛，譬如現在我們買二手車，就算要加多一句，麻煩你找一個獨立的驗車機構，給你一張出來看看。不用，海事處是由海事處去驗船的。 香港出的船牌海事處驗船，那船是幫助你訂造的，船出來原來全部不合規格，除非一件事，除非證明到船主訂船的時候，正如我們現在正在裝修，那個判頭就說要500萬，貴過頭，我沒那麼多錢，我的預算只有 400元，扣你一些扣那些，扣你一些扣那些，大班這些可不可以用少許料，你的直播室可不可以那個格式不要那麼高要求，DB低一點，要求低一點，譬如說你要鋪地基可不可以不鋪，很多東西可以選擇的，你買的船是啦，除非船主就說 所謂隔水倉，整個隔水倉要50萬，不值得不值得，第一間船廠不應該接受，因為船廠本身是有牌的，你做船一定要有的，都有牌，沒有兩個牌出到牌那才出奇，第一間車廠肯做，錢屋沒有牌，而買回來運輸署又批准了，如果林毓華主使的話，林毓華有錯，船廠有錯，車廠有錯，運輸署有錯，但在這個案件上，第一個船主訂船的時候是不是他指定違規的先？ 第二件事，船廠肯不肯是不是他明知道不合規格他都照做，這個肯定是做了。第三件事，海事處驗船都看不到，那有什麼好說的，整件事都有問題的，現在你沒有證明到買船的人有這個要求，就有這個要求， 有一件事他只可以批評他。 為什麼你不裝足夠的兒童救生衣為什麼你不救兒童救生衣我講的是林毓華買車就不要說林毓華買車之後他不拿安全帶這個問題你起碼有沒有安全帶先現在說他沒有裝安全帶問題就很簡單你作為船廠犯法 整一架不合規格不跟圖則他的圖則又跟做了船出來和拿去審批的又不同你已經發覺到你沒有去驗船任何一個不用海事處我告訴你去香港仔找個大計得了黑古勒骨那些真是駕船的人去看船已經可以馬上告訴你 喂,冇咗個咩隔水窗喎。啊。唔得個船點會冇嘅?佢都會問㗎嘛,咁呢個問題就話,個個驗船個人同個船廠有咩關係呢?係咪打同通呢?嗯。好,而家成樣嘢,個船主,個船長又唔啱啦,冇根據海事條例,去揸船啦,咁而家你過去唔殺啦。係係。咁呢個可能罪有應得啊。 但問題就是如果那架船提出質疑如果船的設備是齊全的譬如有足夠救生衣有隔水艙船就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兩分鐘不夠的時間內直沉下去七十度如果不是這樣有得爭論那就不會死那麼多人大家例示可能不會死人 所以問題就是你告得這兩個船長你當然要告海事處的官員告船廠大家都有刑事誤殺的罪名失職的罪名你現在就告了那兩個最鵪鶉的兩個那兩個賺了人工萬多元的那些驗船官就十萬八萬一個月船廠就名牌 你才你係香港品牌嚟㗎嘛。哦,跟住個選主,第一個就輪船公司一個中,一個港燈,個大有錢佬,係起碼企業啦。係。喂,你放山曬呢班友,就最陰春個兩個你俾拉咗就話告,唔殺39條,我話俾你。咁絕對唔係公義啦。起碼錯啊,如果你話39條命,我都唔殺喎,唔錯一世界嘛。係啊,真係。 我想我就不明白現在你的張炳良還好意思走出來第一那個海事處長完全沒有悔意我覺得應該立即要停薪立即要停職無端端你明明現在香港越來越離譜你如果現在可以一架不合規格的船豆腐渣工程的船都可以發生在香港 香港還有什麼價值和假奶粉沒有分別現在張炳良還說兩個層次跟進海事處的漏洞什麼叫兩個層次內部調查或者啟動紀律程序紀律程序有什麼問題紀律程序大不了就是提早退休扣人工不是刑事檢控嗎你告得那兩個船長 你這個律政司已經是失職的律政司司長所以這件事我告訴你你這樣搞法我最後那兩個船長都有機會脫身因為你處理得不公道現在是爭拗船本身我是犯法我是衝紅燈現在跟衝紅燈沒有分別現在是十字路口撞車 一個應該轉左,一個應該轉右,兩個就倒轉頭來搞嘛。你現在就是跟過那個。如果這樣講法呢,就那個,那個是擁有那個船的公司得不到身了,舉個例子,比如我開一個物流公司,然後就買一架呢,是積木的韓韓的,然後呢,他出到牌嘛。 當我知啦,當我知啦。不,你當他知就有罪,他不知嘛。因為簡單要出到牌嘛。 當然有問題你本身船東譬如船長也有問題船長駕駛船應該知道船基本船結構的常識一定要有他沒有這個常識他拿不到牌的飛機師他不是工程師但他對飛機整個結構他有個 有個認識的嘛。起碼他 自己就又講飛機師啊，工程師喺度啦。如果係嗰個航空公司提供一架唔及格或者唔安全嘅飛機， 好簡單， 俾個機長， 你去機場睇下，你得閒。不而家都睇到嘅，你搭飛機睇到，送機睇唔到啊。你喺你得閒就唔好喺度黑眼瞓，坐喺度整飛機，你裝下，望下你就嚟坐架飛機。你見到個飛機師咧， 佢打個框嘅啦。 喺個飛機行個圈噶嘛，佢自己揸下電筒噶嘛。夜晚黑就 睇 下 engine 入边。有冇啲 雀仔啊？ 有冇杂物喺度啊？ 系 睇下个碌系咪光头胎啊？睇下有冇漏油啊？ 系 佢行匀一个圈噶嘛，起码都 系。但系你咁讲就弊啦，咁即系个船长冇好好睇啊，佢只船咯唔安全。 咪就系咯，嗱个船长系有问题噶，我都话系噶。嗱你起码个机师睇到，喂，嗰条胎光头，会唔会同个工程师讲？喂，做咩唔换条胎啊？喂，见到漏油喎，我见到，你话俾我听，嗰度系咪漏油先？你抹一抹俾我睇下，仲有冇漏先？喂，佢会问噶嘛？嗱，而家节目而家呢个去到 听下新闻啦吓， 新闻先啦。 D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马来西亚执政国民阵线喺大选胜出，总理纳吉布呼吁群众接受选举结果，向世界展示马来西亚系成熟嘅民主国家。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嘅最新结果，国阵喺国会下议院222个议席之中取得133席。超过半数，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反对派人民联盟领袖前副总理安华拒绝承认落败，说存在舞弊行为。今次大选投票率达到八成，亦都是争持最激烈的一次。美国三藩市一架豪华房车着火，五名女子死亡，另外四名女子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房车驶经三藩市东南32公里的一座桥的时候，男司机发觉车尾冒烟，立即停车，但火势迅速蔓延，司机及时逃生并没有受伤。死者据称年约30岁，车辆着火的时候被困在车内，警方正调查车辆着火的原因。孟加拉一批伊斯兰示威者同警方冲突，最少四个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一个叫做保卫伊斯兰联盟的组织在首都达卡举行大规模集会，几万名支持者封锁进出达卡的六个主要路口，其后游行到市中心，在国家清真寺前集会，要求政府颁布新法例，加强保卫伊斯兰，包括将侮辱伊斯兰教的人判处死刑，以及实施更加严格的伊斯兰教育。群众随后同警方冲突，暴徒纵火焚烧店铺和车辆，警方出动警棍，又发射催泪气体和橡胶子弹控制场面。西甲巴塞罗那主场4-2反胜贝迪斯，前锋美斯下半场后被入替连建两功，帮助球队反胜。两队在上半场打成2-2，换边之后美斯在56分钟上阵，4分钟后射入罚球，帮球队反先3-2，亦都延续21场联赛取得入球的纪录。到70分钟，他再同恩尼斯达以及阿力斯山齐士美妙组织，在门前轻松射入，奠定4-2胜局。巴塞罗那赛后在积分榜保持11分优势，联赛目前剩低4轮赛事。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车路士作客1-0击败提早封王的曼联，重上第三位。马达在87分钟的射门省中曼联后卫菲尔中斯，改变方向入网，车路士凭着这球全取三分。车路士赢波之后35战得68分，以一分压过踢多场的阿仙奴，重上第三位。 另一场赛事，利物浦在打比战主场同爱华顿踢成0-0。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受薄雾影响，今朝早港内和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3000米左右。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和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5月6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4，今早早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有个坏车报告要提醒大家，港岛区告示打道向中环方向近这个红十字会对开，慢线有部坏车的，龙尾都几远的，在后面的怡东酒店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希望尽快搞定，那条大龙脉来的嘛，是不是？另外看回告示打道过海，现时有湾仔运动场那边，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的了。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就来到这个临时街停车场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到这个理工大学地盘那边。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龙尾就油麻地停车场，二转一线车多了。至于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方向上桥位亦都车多铺满一阵的了。新界区狮隧出返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现时排返呢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哎啦，全城我为鸭狂，继续追鸭啊。那琴日系冲凉鸭鸭第一次啦，喺星期日嗰度啊见大家啦，系咪啊，咁搞到成个尖沙咀码头啊，但系继续逼爆㗎。啊影相啊影相啦，暴反啊卖鸭仔㗎卖鸭仔啦，啊游客打交㗎打交啦，啊水上电单车又追鸭啦，喂非常危险啊，吓唔该嗰啲水警啊做下嘢啦。个唔过意嗰只水上电单车插爆只鸭，哎，真系屎俾你睇啦吓！喂，咁另外真系要提一提各位啦，千祈唔好揸车去嗰度啦。咁啊，琴日净系话等停车场啊，最少等一粒钟咧先至可以埋到位啊！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啦，系咪啊？再唔系喂坐下渡海小轮都唔错噶吓，可以几近距离咁啊影到个鸭 pat pat 啊，都值得过噶吓。早晨，大班哥。 嗱，我想问你有冇睇鸭啊？ 我冇啊，冇啊，真系冇时间啊，系咯，都想去睇下嘅，其实， 这个是一个商业活动来的，其实是一个商场的 一个噱头 推广活动， 即是推广的活动来 的，噱头嘢。 咁所以一只鸭咧个头咧就对住商场，就等啲人去个商场度睇。个啰柚咧就对住维港嘅。嗱呢个就分别喺呢度，即系呢只鸭咧本身咧系一个商场的推广的工具来的， 朝拜住商场那边。 那我问你，警察银乐队去欢迎一鸭啱不啱？ 唉，咁啊，真系要睇佢可能会系俾钱都唔顶嘅，咁讲。 你又明啦，佢可以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问题就话，你可以唔做噶嘛？ 系， 有人俾钱你可以唔做噶嘛？ 应该分下。 个问题你因为你着住个制服咧，作为警察银乐队，所以有好多听众咧。我哋有好多听众啦，亦都包括好多市民觉得，咦， 系 梁振英抽水喎，呢个曾伟雄不务正业，只鸭嚟，使唔使走去揾警出到警察银乐队去欢迎佢啊？ 系 咁，其实我哋都要想揾下嘅，应该啊，周鹏打下电话去 PPRB 就问下，佢答唔答唔紧要嘅，即系唔使去，你话俾咧，你叫阿周鹏咧下水咧，又唔使 on air， 系 唔使组织佢， 系 就问一样嘢咋。今次警察银乐队出动，系唔系政府派出去？亦话系个商场有冇俾钱嘅？呢个第一样嘢。 系 第二样嘢，睇鸭啊，当然好啦。咁但系学你咁讲，你明知揸车排队排到油麻地嘅，你仲揸咩车？咁方便四通八达嗰度有巴士总站，有天星小轮，有地铁出口。做咩要揸车去？啲人就真系咧，就系我又咁讲作战啊！小心啲，唔好话人战噶，系作战。OK， 作战。 打鸭啊，冇错 啊！ 咁政府嘅有冇提出呢个系驾驶警告先？ 有冇？你有冇部交通运输处有冇叫人话汽车挤塞？ 好像拜山咁， 冇噶， 而家去拜鸭仔啊嘛，叫拜山嗰啲，叫啲火山孝子，唔好揸车去嘛。 唔通你叫个商场自己发出咩？ 商场就唔会噶嘛， 咁咪系咯，倒闭人， 咪塞晒车，咁你运输处又唔掂啦。啊，咁咪传媒都唔掂噶。你啊，通有冇叫人唔好揸车去啊？礼拜六。你冇报交通， 礼拜六都 我礼拜六，哇唔系礼拜日先， 佢想证明可能礼拜日大家都需要报交通嘅。 哇唔系啊，冇， 咁你今日可唔可以呼吁啲人咧？一报交通嘅时候咧，叫人要睇鸭还睇鸭啦，唔好揸车去。 今日会好啲噶啦，因为工作日。 唔系啊，你提人礼拜六礼拜，你礼拜五啊， 礼拜五提一提佢。 礼拜五报交通嗰时提人，听日你睇鸭咧，礼拜六礼拜咧，唔好揸车去。 收到， 啱唔啱啊？ 仲有咧，要问一问呢个银乐队、警察乐队咧，每一年个演出几多次啊？ 有嘅， 收咗几多钱？ 警队年报应该有嘅。咁 我想话俾你听嘅大班就系，可能佢哋咧唔系好多人请佢去嘅咋。咁于是乎咧，有一邀请唔知几 happy。 咁我哋第日开幕嗰阵时，可唔可以请警察人乐队嚟？ 你可以试下噶。 唔系，仲有一样嘢， 系请讲。 琴日有人睇鸭咧，有两条咧就 打交啊， 出口角鸡耳， 唔 系先口角鸡耳动武，鸡耳动武啦。 但 如果那個其中一個是如果是強國人的時候我們香港人是不是有大眾文章昨天兩個都是香港人來的所以有時我都說呢有時這些事就不可以只是說強國人才會做因為昨天你想想如果昨天那兩個是強國人其實我都有這樣的意識因為啲強國人的形象是很差 因為通常 昨天我看 Facebook 這兩個又是大陸人那我都費事看今早再看原來香港人你明唔明啊？ 失礼人，失礼人 真系失礼人，你明 白？系好啦，好啦，咁啊，真系斯文啲、淡定啲啦吓。好，揸紧车嗰位请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八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 一八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八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楼上左眼同右眼，你哋唔好乱咁喐好唔好啊？ 楼下个鼻哥，唔好意思啊，我睇唔清楚今日同听日中午十二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系边位医生啊？ 今次系眼科专科许用林医生会同大家讲下小朋友常见眼病病征，好似系捽眼、眼痕、眼红咁样。 唉，可能我哋都有呢个问题啦。 哇！做乜楼上咁多水滴落嚟噶？ 唉，肥哥，你帮我哋咁多，我哋左右眼感动啊嘛！ 喂，成鬼日流眼水，你哋都系快啲揾眼科专科医生检查下好啲、啊。 哼，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哼，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啊。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即系拉一件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啊？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D 一百越大声 ，D 一百越大声。 跟佢做个 friend， 成为 D 一百自己友。除咗有优先权参与 D 一百所举办嘅所有活动之外，亦都享有 D 一百商品同埋收费活动或者系收费服务折扣优惠。而家凭 D 一百自己友卡，即可享有759亚信屋购物优惠，仲可以以超优惠价选购三进 WRF 28D WiFi 网络同埋数码收音机、Pixis IR 荧幕轻触式网络收音机同埋 D 一百独家研发嘅家居固网电话收音机， 亦可享有八折优惠。收听在年底前推出的收费节目重温，我们 D100 将会陆续提供更多优惠，请留意我们的公布。 朋友，你会支持我们的， 快点加入我们， 快点加入我们， 快点加入我们 D100， 快点加入我们， 越多 D100 自己有 D100 越大声，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越大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就咁，当我哋之前乜都冇倾过咁样样，就咁掟出嚟，我话实，真系跌咗。 贊成的37票，反對的23票，一票棄權，我宣布建議獲得通過。 我睇鴨咪睇鴨咯，你見 Facebook 全部都俾鴨洗版噶嘛，所以咪過嚟睇睇。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早晨，8:14真系有呢个听众喎，系回应喎，喂，大班真系七月开幕 ，D 一百就请银乐队到场啦，咁啊嘛， 要俾钱嘅大佬， 老实讲，系佢哋系做 show 嘅咋，系咁样巡下，你有冇地方空间先，同埋啲水准麻麻地嘅咋，真系 嗰度咧都冇咁多地方容纳呢几廿人啊，大佬啊，你真 唔系封咗道条路去。 啊！ 啊！封嗰条路，佢喺个超级市场起门嗰度咧。 我哋有个老友记啊 ，Nelson 就话咧，只鸭走嗰日咧，可能不如咁啦，叫水警开路，搵消防船射水欢送仲好啦。啊！喂，即系你明唔明啊？呢个系个商业活动嚟啦，我都中意嗰只鸭仔， 系好得意啊，好得意。 我都想，我本来谂住咧，啊，不如我哋买啲鸭仔送俾听众，收尾而家原来啲报摊周围都卖， 炒高晒噶， 报摊而家卖啊嘛，咁我哋唔使卖啦。即系我初初谂住，既然炒高咗，不如我哋订一批嗰啲鸭翻嚟，送俾我哋听众啦。不过唔知嗰啲鸭嗱，我真系唔识鸭啊，因为我第一未睇过，我离远睇嘅，啊就睇到个啰柚，第二样嘢咧，如果啲听众知道炒高咗，不我都叫阿细仔上网睇噶啦，即系炒高咗嗰只鸭咧，同而家喺报摊买嗰只鸭系咪一样？如果炒高咗嗰只鸭咧，系冇得卖嘅，咁我哋想办法搵翻嚟咯。如果随街有得卖，梗系唔好搞啦，因为我哋唔系卖鸭噶嘛。 你打电话俾你老友嘅林建峰咪得啦，佢爹哋咧系呢个系交鸭嘅啊之父啊。 唔使理㗎啦，埋鸭呢啲嘢。 鸭之父吓。 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揾到郑宇石嘅，咁啊真系要揾佢倾下偈啦，真系。 系何解系嘛？ 喂，早晨啊，郑宇石教授。 早晨，早晨。 哇，好耐冇同你倾偈，我好似系嘛？ 系啊，系啊， 喂，想请教下你啊，呢琴日开嗰个论坛咧， 真普选 用咩标准去请啲嘉宾嘅咧？我想知。 嗱。自己人呢就简单啦，嗱咁第一節就是 親疏有別 嗱，即係第一節就係真普選聯盟嘅成員代表啦。咁我哋本來諗住分兩節即係分兩次呢論壇嚟做嘅。咁第一次你資料斬啦，咁剩低嗰啲呢就係第二次。咁第二節呢我哋就請公民社會的團體啦，你都見到啦，民陣啊，教協啊，這個學民思潮啊，高等院校的選委代表啊，社會工作者總工會啊，咁咁咧就嗱，我哋咧打來都揾唔到啲建制派嘅人物，我哋先後揾個梁愛詩，揾個譚慧 芝，唔睬你啊嘛，你 張志剛。咁咧就亦都想揾民建聯啊，工聯會嘅代表，咁佢哋個個都唔肯嚟。咁然之後咧，就周浩鼎咧，我哋撞到佢咧，佢就話佢都可以嚟，就問下黨先。咁我哋梗係話歡迎你嚟啦。咁佢問個黨又唔得。咁後來咧，劉夢紅啊打電話嚟話想表達一下。建制派嘅意见，咁我哋 真係无需之资啦。 咁但係问题係你请人呢有标准㗎嘛。咁你嗰个刘慕雄有咩身份？第一佢已经冇咗个政协啦。 第二件事現在正在接受ICAC調查 建制派人見到他還慘過見鬼，見到你可能還開心一點。我覺得你請他來第一你將他抬高了他的身價，第二件事你又給了一些籌碼去，走去搞三搞四，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專門是幫壞人做台挺，我真是始終我對你們成日就有一個感覺，就是你們好像濫竽充數，找件事你都講得明白，好過沒有。你知道現在被IG查緊的了，你知道是黑金政治的搞手來的，搞個飯局，在桃園飯店那裡，現在梁振英跟他劃清界線，你還想請他來，他有什麼份量呢？他可以代表什麼呢？ 就是有些泄氣，有些莫名其妙。你問有什麼份量呢，這個我都真的承認。我想我們現在面對的情況，就是建制的人物是有心去化。杯葛你們，但這個不是，但這個人是，等我先說完。問題是，你說你，你越過。那我們也要呢， 不承認這個組織以備將來分化之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都真的想過的。有個人前政協肯來講一下，肯來講一下為什麼要篩選，為什麼反對佔領中環，真的我都很坦率說，好過沒有。 這件事我就不同意的，我告訴你為什麼，聽你的意見。我就很清楚這些人，第一，當年他為什麼罵了政協回來做，他主要就跟中聯辦說，他搞定牛，搞定那班保釣，說我喜歡玩到他們殘，喜歡什麼時候出船就出船，什麼時候不出船就不出船，終於罵了政協回來做，現在衰了。 IG查緊他了，他是一個要挟特首，即是說如果你不叫IG放生我，我就爆大鑊，那就爆了啦。不過還有些事情當然未爆，今天喝醉，出不了聲啦。喂，本來就玩完的了，誰知你這班人又擺出來，他分分鐘又拿你這班人做籌碼，他又說我啦，幾受民主派的人重視，我可以做民主派的橋樑，喂，那分分鐘又放生他的。 所以你起碼一件事，他現在被ICC查緊，也涉及到賄選的問題。 你找一個涉及賄選的問題，走去你的論壇那裡，給個平台他， 哇，你那裡給個平台他走去大放厥詞， 他有政治目的的嘛， 那你怎麼可以被人利用的呢？ 這件事我很反感的，鄭宇成， 你不可以因為沒有，隨便找個人的嘛， 對不對？ 這件事你等於講防止罪、防止犯法的組織，就是請個涉嫌的殺人犯來管港，有什麼分別呢？這件事是對的，我覺得你如果再請他們，真的大家要劃清界線，我們爭取民主的人同你。第一，講兩件事，建制裏面很多人呢， 都扮撐住阿爺的立場，找些好處，博些委任，這個就大家都知道的，也是很多很多這些人。如果你說要所有這些人都一起不請他，沒什麼多個可以請。 有多少個人被ICAC因為賄選查緊的呢？只有一個嘛。 我們兩個特首，上任特首、現任特首都有這些問題的。 那不要請他咯，他肯來講我都願意聽聽。但是不是劉夢紅啊嘛，你現在即是說劉夢紅是特首，你有沒有搞錯啊鄭宇成，真的。沒有，我絕對沒有這樣說。你說的你跟他兩個特首比較啊嘛。中人建制中人很多都有這些這樣的問題。 對不起，不是，你說不出幾多個啊。 第二呢，就是呢， 建制中人很多都是利用這些場合是博上位，你還給他台階去，你真是甘於被人利用。我們不是甘於被人利用，我還說不是，你說好過沒有，其實鄭宇成， 你有一個人肯來前政協講一下這些問題，那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我們都可以覺得勉強可以接受。 勉強可以接受，即是你第二天如果爭取民主就最好了，你鄭宇成就走出來講勉強我們都可以接受的，我們又不可以接受的了。 這些反對派人物而已，不是說我對爭取民主我們自己人就會有很嚴格的要求，大家都很清楚。 我哋自己人亦都有个初选。 喂，你俾个台阶佢大方厥词，你俾个台阶佢就走去噏埋啲无谓嘢，佢有咩噏到出嚟嘅？第一，佢唔可以代表建制，你就知啦。第二样嘢，佢噏啲嘢都系反对你嘅。佢有咩讲啫？咪讲嚟讲去又系嗰啲不知所谓嘅言论。 唉，佢啲喺啲外国报章发表过啲言论。 喂，俾机会佢讲。 你俾机会佢，喂，一个涉嫌，一个涉嫌贿，对唔住啊！嗱，一个涉嫌贿选嘅人咧，完全冇资格讲民主啊！对唔住啊，呢样嘢我觉得你俾佢。 佢唔系讲民主，佢讲反民主。 喂，唔系你俾佢嚟呢个论坛度参与啊嘛，讨论民主啊嘛，大佬啊。 公开咁你爱港力嗰啲都有嚟。 喂，你唔可以，你唔系阿郑宇成啊？你搵嚟拗，你真系做教授做乜嘢？我顶你唔顺啊！喂，爱港力嗰啲你冇请佢嚟搞乱噶嘛？你而家请阿刘梦红嚟捣乱啊嘛，大佬啊！ 我冇请佢嚟捣乱啊！ 佢唔系捣乱咩？佢讲埋啲嘢，你真系认为佢讲啲嘢有节有理嘅？ 我冇讲啊，咁你都要听我对立面嘅说话。 喂，你大声，我惊你乜郑宇石？喂，我大声过你，我话俾你听。喂，你系学者嚟噶，你同我斗大声嗌交，你有冇搞错？你请林梦红你就唔啱。我话俾你听， 啱啊！嗱，我都讲清楚点解嘅原因。 你都讲清楚啦，你话都明啊，好过冇啊！喂，郑宇石，你出得丑噶啦，你话好过冇噶，你话 我已经讲咗，我 好过冇啦。喂，好过冇， 反对嘅。 喂，阿郑宇石啊，好过冇。如果我哋争取民主嘅人做嘅嘢嘅原则系好过冇咧，一个教授去教书咧，认为好过冇咧，你可以接受嘅。对唔住啊，郑宇石， 有份量嘅人嚟，咁我 佢有咩份量啊？佢一个俾 I C。 我 话 佢有份量啦，我哋只系话冇 吓。你请佢嚟做咩啊？你请佢嚟做咩啊？有份量人唔嚟，你就请个冇份量嘅人。咁点解唔请街边个执纸皮嘅阿婶啊？执纸皮嘅阿婶可能讲啲嘢比佢更加有份量。我话俾你听，起码勤勤力力去做嘢，唔会偷呃拐骗。啱唔啱啊？郑宇石， 咁 你点解唔请街边个阿婶嚟啊？ 有人吓？ 点解唔请街边个阿婶嚟啊？点解唔请？点解唔请维园阿伯嚟啊？ 但教授话佢哋啲意见系众所周知噶咯，真系。 喂，刘梦红日日喺文汇报写嘢，而家你咪读嗰篇嘢出嚟得啦。 好多啲人嘅意见都众所周知啦。 喂，你同我拗咩？我都唔知你拗乜。我而家话俾刘梦红系冇身份啊。 听我哋嘅基于点解揾佢嚟，亦都解释咗啦。 咁你认为啱唔啱啊？咁咁好啦，阿郑宇石嗱，阿郑宇石，大家冷静啲讲啦。咁我问你啦， 好冷静啊！ 我而家问你啊，因为我你， 我即系话嗱，你有提高，我尊重，就系到如此而已。 阿郑宇石，我想问你一样嘢，而家我提出咗个相反意见啦，到之前你未听过噶啦，而家你听咗之后，我提出咗个意见就系话，一个冇身份嘅人，一个正在被 ICC 就住贿选调查紧嘅人，你觉得？嗱，你之前冇人提过呢个意见，而家我提咗之后，你觉得啱唔啱咪就咁讲。你下次仲会请佢就系咁讲啦。嗱，而家大家冷静讨论呢个问题。 系啦 ，ICAC 都查过先后特首，如果佢肯， 咁你冇请佢啊嘛？ 而家 你嘅意思就系查报紧要啦。嗱，呢个人亦都你知唔知佢搞黑金饭局嘅？你知噶嘛？佢而家涉及特首选举嘅贿选啊嘛。你唔好拉埋个前特首，讲前特首冇涉及贿选啊！对唔住啊！ 喂，你头先你讲 ICAC 查啊？ 我讲贿选啊！嗱，我而家清楚啲，我当你听唔到。我而家话刘梦红系涉及贿选被 ICAC 调查，咁你明白啦嘛？咁应唔应该请佢咧？嗱，而家当你之前冇知啦，而家我提醒咗你啦，咁你觉得啱唔啱？ 我会听你嘅意见嘅，我哋 咁你觉得啱唔啱？听我意见咁咪衰过梁振英？我会听你意见嘅，呢啲咪语言艺术咯。我问你啱唔啱？你而家系话唔啱，一系啱，冇得啱，冇得听噶。啱就啱，唔啱就唔啱。你系大班，你白痴嘅，你乱噏嘅都得噶，唔紧要 嘅。好多呢啲咁嘅人，有时佢发表意见，我哋都会听。 喂，呢个人系正在被 ICAC 调查紧，有涉及特首选举嘅贿选啊！对唔住啊，郑宇石。第二样嘢，桃园饭局啊，你唔睇报纸嘅，你唔听收音机嘅，你都知道涉及个桃园饭局啊嘛。咁你仍然认为请我系有理由嘅，有理有据嘅。喂，你咁样令自己有伤心，我话俾你听。你走去帮佢抬轿，你分分钟因为你帮咗佢抬轿之后咧，佢分分钟咧，中联办又好，中央政府又好，觉得呢友仲有利用价值。啊！你帮佢抬紧桥啊！你而家喺度做紧一啲啊，好心做坏事啊！你知唔知啊？你帮啲坏人涂脂抹粉啊！郑宇石， 我冇啊。 你有啊？你咪请咗佢个，喂，你仲话冇？你请佢个论坛，你仲话冇？你知唔知你应该好巴闭嘅郑成？你唔巴闭，我唔揾你啦，啱唔啱啊？你好巴闭咁，你而家系协调人嚟噶嘛？ 巴闭啊！ 你而家巴闭，你而家你而家总司令嚟噶嘛？你而家系 点敢啊？ 咩叫点敢啫？你咪做你而家唔敢，我觉得你唔配合做呢样嘢咯。如果你仲唔承认错误嘅话，你就请个林望雄。 我哋翻去倾倾啊！ 我觉得你应该辞职，我觉得，唉，你仲倾咩？你倾到狗，你同咁你同阿、你同阿何，你同呢个咁嘅梁振英嘅语言艺术有咩分别啫？完全冇分别。原来我哋嘅建制又系咁，我哋嗰啲争取民主嘅人又系咁，你令人失望啊嘛！我只系提醒你咋，啊，即系如果我有咁嘅睇法，好多人都有咁嘅睇法噶，我唔系一个人嘅睇法嚟噶嘛。 咁、我哋听咗意见，咁我哋都系集体决定啦，我紧要翻去吓。 你有啲咩人啊？集体决定，你背后有啲咩人啊？ 咁我哋个礼拜三开会咪就系、泛民党廿七个议员啦。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个礼拜三开会吓，咁、好多嘢都要。 你可唔可以将你开会嗰时将我啲意见提出嚟咧？ 系。 咁你咪话俾佢听咯。 好，咁我哋礼拜四同佢倾下，睇下佢哋嘅决定系，听完咗啲意见点啦吓。多谢教授，多谢。大班睇嚟都系一样嘢啫嘛，请唔到人，唉，执嗰件都算啦，就咁。 你叫咪滥竽充数？如果我哋争取民主系放弃咗个原则嘅咧，争取咩民主啊？放屁啦！阿涛， 系早晨，唔好放字，系嗱，放车先，好，唔该晒同事。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8:30，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跟进翻先，咁啊，较早前呢个港岛告示打道向中环方向近红十字会对开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吓。咁现时啊，繁忙时间车啊当然多啦，就排翻后边嘅和富中心，麻烦大家就继续忍让啦吓。好啦，咁睇返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呢，少少车龙啦，就湾仔运动场嗰边係啦，时间上早㗎。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车都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㗎啦。咁另外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就中山纪念公园㗎。咁西隧向返中环出口位就自然车多。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去到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康庄道桥底。呢分钟就车辆多咗好多啦吓，另外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咁至于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汇旋处噶。啊，真普选联盟啊，琴日嘅政改论坛啊，就请咗 Dream Bear 阿梦红啊，阿啤啤红啊，点解揾佢啦？唉，我知啦，近期啲动物家禽啊比较受欢迎啊嘛，系嘛？啊，首先啊，冲凉鸭，哇，逼爆呢个维港尖东啦，系嘛？咁啊，另外早前嗰个尖东纪念歌，喂，而家依然风采依然噶喎，系啊，据讲啊，报摊嗰度日日都好多人排队同佢影下相啊，摸下佢头头啊，系咁，另外仲卖下纪念品噶嘛，咁啊，揾阿啤啤红啊，其实真系唔应该揾佢啦，大把有得拣啊嘛。如果识搵个识讲嘢嘅，啊，讲下正反意思嘅，走去维园系嘛个论坛一完咗，求其捉几个阿叔阿伯上去，唉，精彩过佢好多，系咪啊？唉，仲有啊，正气过佢好多添啊！吓，好啦，咁啊，天气今日嘅天气正唔正气咧？吓，咁啊，现时温度系22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4%噶，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咁啊，属于呢个22至55，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嘅。咁啊，路边监测站60至85，咁啊，属于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早晚有一两阵雨，同埋有薄雾啊，系啊，出边望出边咧，哇，天蒙蒙咁噶吓，咁日间部分时间咧就天色会明朗啲，咁啊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添噶。林伯早晨， 早晨啊，我想问下你，你系我哋 D100 嘅交通专家啦， 哇，唔好咁讲。 如果运输署话俾我哋知，天星码头停车场咧？全年的使用率呢是 35%， 臨時街停車場呢使用率得 43%， 你信不信啊？ 哦，咁啊，真系嗰两个就比较 讲大话咧，你话 真系唔清楚啊！ 有冇讲大话都冇用，起码第一有人用。 系 嗱，如果仲有咧，你话23%好，几多好咧？ 35， 你睇下咩时间嘅啊？ 冇错啦， 礼拜中环系冇人啊嘛，咁你第一 深夜都冇人噶嘛？ 一个礼拜七日啦， 系 嗱，冇咗礼拜六礼拜，咁啊已经系冇咗七分之二啦， 系 七分之二即系百分之几多啊？ 我啲数学零分啊，大伯，仲要咁撩楞七分之二， 3% 啊！ 哦，我知道。 O K， 3721都唔识，七日里面有冇咗两日咪30% 咯。 O K O K O K。 好啦，另外仲有半夜冇咗1/3嘅车牌喺度啦。 嗯， 啊，冇咗1/3又30% 啦。 啊， 即系有60% 咧。是废的，即是 40% 里面我当它全年 22%、 嗯、 即是起码它的占用率是超过 50%、 嗯、那就很高咯， 不高咯、 啊、 第二样东西如果没了那些车位、 啊、 你想想中环还去哪里找， 不 是泊车 呢，没错， 我就想说就说喂，天天我都泊天星码头，我不是经常找到位的大佬、 啊 啊、你告诉我你使用 30% 唔系你系日头去啊嘛，咁啊即系50%，我而家话俾你超过50%啊嘛，如果严格嚟计咧，系讲70%。 大妈你知唔知啊？ 因为中环五点后又冇车噶嘛， 政府密谋系想起 起拆咗佢， 起大楼啊，商业大楼啊，综合大楼啊。 我如果唔系投资咗落去 D100咧，我想去快啲起啊！我都买层楼住下， 买层楼住 啊，200尺我都买得起噶，攞住搞 D100嗰啲钱，买200尺都好， 无敌海景。 啊！无敌海景，跟住咧就翻。 如果前面唔填台， 一定唔会停。我哋揿，喂，我俾我哋俾我哋我哋风波啲茶杯俾钱打官司噶，400万啊，系我哋筹噶，唔系个维港咩维。 我知我知我知。 啊，大佬， 哇！如果喺嗰度日日睇住阿 pat 都得啊。如果再嚟香港嘅话，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D100 越大声 ，D100 越大声。 以创造民间最感染、最自由、最开放的公共广播机构为目标 ，D100 全民为本。公民拥有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申请成为 D100 自己友方法非常简单，登入 D100 网站 d100.net， 按网上申请加入 D100 自己友，输入个人资料，选择 D100 自己友级别，级别分别有三种。 D100 自己友卡一年有效期为港币600蚊，另加港币400蚊特惠价，享有一年原价600蚊的节目重温。D100 自己友卡五年有效期为港币3000蚊，可以免费享有 D100 一年节目重温。凡于2013年申请 D100 自己友卡五年，有效期由原来的五年延长至到2018年12月31号。越早加入，优惠期越长。D100 自己友卡永久有效期为港币10000蚊，可以免费享有 D100 五年节目重温。 朋友，你会支持我哋嘅， 快啲加入我哋， 快啲加入我哋， 快啲加入我哋。 D100， 快啲加入我哋， 越多 D100 自己友 ，D100 越大声， 我哋就可以越大声， 越大声。 开心快活人， 做咁耐嘢啦，包括咩行业都 好啦，喺职场上系嘛，打滚咁耐， 有冇试过做一啲嘅岗位，你又觉得好难啃嘅？ 都有噶， 都有啦。做咩？ 嗰阵时咧，因为我本身咧有个气体牌照嘅，我可以做嗰啲煤气。 气体牌照即系放屁， 我都系咁谂。我气体牌照， 有几难啊？ 自由放屁， 呢个屁咧就唔系个可以放到嘅，一定要持呢个气体牌照先有。咁样， 因为系毒气。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D100 个人防疫小贴士。确保室内空气流通，维持空调设备的良好性能，经常清洗隔尘网，如果环境挤迫，应该打开窗户或者使用抽气扇，改善空气流通的情况。 D100 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当我哋之前乜都冇倾过咁样，就咁 掟出嚟，我落实，即系建筑。 赞成嘅37票，反对嘅23票，一票弃权。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 我睇鸭咪睇鸭咯，系啊，你见 Facebook 全部都俾鸭洗版噶嘛，所以咪过嚟睇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而家咧就关于呢个占领中环， 嗯 啊，其实大家点解咁怒气咧，都系一样嘢，就是、争取喺2017年咧，我哋有一个真正嘅普选、嗯， 一人一票。 嗱、啊，而家问题咧就系、是、啊，国家领导人已经出咗嚟讲啦， 设啲关卡， 啊、就系话咧，你唔爱国唔爱港咧，你就唔可以参选。 嗯。 但在基本法里面就没有这样东西的，不过中央最后是有权，就算你选了出来都可以委任你的、啊、所以你已经有个绝对的话事权了、 啊、 你就不需要设个关卡的，一个公民社会，一个真正民主的选举呢、嗯，是所有符合选民资格的人都可以参选的、嗯、就没有分开选民、 嗯 同呢个候选人嘅分别嘅，除咗选美国总统， 嗯、 因为你宪法写明、嗯，美国总统嘅候选人咧， 要喺美国出世， 要出任美国总统，一定要你出世嘅时候唔系喺美国出世， 嗯、 你出世嘅时候已经系美国人啦、 嗯， 即系可以好似奥巴马咁，你可以喺外国出世， 嗯、 啊，你出咗世，嗯、但系你出世嘅时候，因为你父母、 嗯， 啊，或者其中一方面系美国人，咁、 嗯、 你一出世就已经。与身煎落，与身啊俱来啊，美国籍嘅，咁你有规定得，你写落去得。 嗯， 啊你如果冇嘅话咧，你宪法冇咁规定咧，就任何人符合选民资格都可以参选嘅、嗯，符合呢个选举资格可以参选嘅、 嗯。 香港嘅选民咧，18岁可以投票， 嗯、 但系参加特首选举咧， 40岁 就一定40岁以上，亦都要符合居留嘅条件。 嗯。 亦都要符合冇外国居留 权，冇个护照吓、啊， 居留权。嗱，咁呢个就好清楚噶啦、 嗯。 啊，所以就算梁振英个老婆，佢、 嗯、 仔女全部有外国居留权。 嗯， 喺理论上嚟讲咧，实质上喺理论上嚟讲系冇英国居留权。 系， 但喺理论上嚟讲咧，佢系有嘅，因为老婆同佢仔女可以即刻申请佢，即刻可以英 国家庭团聚啊。 咁、啊、所以但系咁佢都可以参选。 系， 咁啊即系话咧，你要按。本子办事依法办事，所以大家有个争拗嘛。而家好多人出嚟抽水啦，咁你话搞占领中环、 嗯， 公民抗命，有啲人就话你不如我做中间人， 嗯、 有啲人咧就好恨做中间人，因为做咗中间人之后咧，你就喺政治上 有个政治嘅身份， 有 个 leverage 啊嘛，你有个 leverage 啊嘛，你有 巴闭啊嗰时真系， 你有本钱啊嘛，你可以去中联办讲嗱，我搞掂郑宇成噶，你睇下， 系我摆平阿乜乜啊， 次次佢哋去啊咩论坛都请我去噶， 系 我又唔怕死噶，我系大炮嚟噶，你其他啲人惊啫，我未惊过啊，喂。你郑宇石自己摆个搭好个台， 系 啊，帮人哋抬轿唔紧要，你揾曾玉成佢唔紧要，你揾梁爱诗佢唔紧要，你揾呢啲人有份量啊嘛，呢啲人可以真系建制派啊嘛，啊佢有影响力， 但系佢哋唔想做陪衬啊嘛， 啊佢唔想陪衬你啊嘛， 系啊， 咁你就揾个小丑去， 啊、 你嗱都唔紧要，啊你话佢系前政协有个身份，我都唔知佢有咩身份，因为前政协有个身份， 有好多前政协吓、 啊，咁好嗱第二大把前政协啊， 系咯， 肯俾你请去， 系 ，OK 你唔请啫嘛，你呢啲叫做咧， 请阿陈永琪啊嘛， 呢啲个唔系呢个舍难取义啊，你自己唔勤， 又现任嗰啲系咪？ 唔做功课， 嗯， 我唔相信冇人肯去， 嗯， 黄敏光嗰啲扑到去啊， 嗯 ，OK 我担保。大把人肯去，几多人要出风头先得噶？你使唔使揾一个比 ICAC 正在被调查中嘅、 嗯， 尤其是涉及选举舞弊嘅？咁、 嗯、 你点可以请一个咁嘅人去咧？嗱、 嗯， 咁你如果咁样样都认为冇问题嘅，你先怒气，再加埋自己人。你使唔使咁怒气啊？你使唔使较高嘅声量 啊？教授当时候咧，可能喺个吓，你先背景声好嘈啊！ 你唔使帮佢讲，我识好多年，佢唔系咁嘅人，佢发火我都唔知咩？你对住我发火有咩用啫？第二样嘢，我好啦，我当你之前懵啦， 系 懒啦，白痴啦， 嗯， 到我提出咗之后， 嗯， 好简单噶，吓系大班，你提出嘅问题我都冇考虑过， 系 啊， 那你需要回去說我要想想才是錯就錯是非非現在曾鈺成就走出來說我做中間人幾個人撲出來但現在有個香港有個好人這個真是好人這個就叫做翟兆陀第一他表明了他說他不支持佔領中環的但他有他的立場因為他不會參與公民抗命的他不相信這件事 他提出了一個意見他的意見很簡單他的意見就是說可不可以要特首梁振英這個所謂大炮精第一你要做香港和中央政府的橋梁這個就是所謂內交這個你自己說的嘛但是現在提這件事那是他的必然的工作崗位你提這件事罵人Rubbish他沒有Rubbish說粗口真的沒有你不是說粗口不是我不是罰錢的 我跳一下而已你真是大佬林毓華說粗口好了現在翟兆堂就說可不可以在佔領中環可不可以在進行這個所謂公民抗命之前特首要做他的要做你份工作第二他認為特首應該立即委任一個大法官去做一個委員會研究諮詢 這個2017年普選看看公眾意見真的公眾意見是怎樣的他就認為有一個人可以做的這個人就是德高望重這個就叫李國能我覺得沒問題的在你進行佔領中環之前找一個真的高層政府進行諮詢尤其是找一個德高望重大家接受的最好不是假諮詢就行了這個李國能出來主持的話如果他肯的話你戴耀廷反對我又興 我又興奮但我如果這樣我真的不知道戴教授想什麼了他整件事都說如果談一點最後是不需要真的佔領中環戴耀廷就說他說應該在佔領中環先做諮詢佔領中環就被人看到市民對2017年普選那種激烈或激進或強烈的訴求這樣才進行諮詢 為什麼我又不明白你可以在諮詢完了之後你才進行這件事那你真是擔心接下來還未開一個萬人的共同諮詢會那個意見大家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活動你哪裡找到一萬人不是我潑冷水你如果你說找一萬人佔領中環我相信有你找一萬人去吹水接著你那些人又走去找個劉夢熊之類的人走來 我告訴你你分分鐘找了一萬個外港力的都不出奇所以我覺得這些人這班書生論證我是很擔心但如果當翟兆堂提出一個這樣的意見的時候你起碼考慮你為什麼對翟兆堂這個意見有保留他就說他有保留他認為一個這樣的委員會最合適的時候就是當你進行了一個公民抗命即是在佔領中環之後你才進行諮詢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討論說到民主馬來西亞的執政黨即是官商勾結的執政黨林莊執政了超過半個世紀今次馬來西亞大家在選舉之前都有一個很熱切的期望 就是希望推翻這個腐敗的政府竟然吸引了85%投票是很高的如果仍然都是選他們但是結果選出來當然反對黨有席位多一點我們現在風波茶杯每天都會有一個新的環節希望每天做到就是一個新聞分析今天的題目就是馬來西亞選舉的啟示 有沒有啟示對香港來說我們可以先聽一聽 马来西亚选举结束 投票率达到80% 有接近1300名的选民出来投票 创下历史以来的新高要成功执政执政联盟或者反对党就必须赢得议会全部222席当中的一半 即是112席 执政国民阵线自从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 大选都未输过今次亦都不例外不过就被指舞弊 马来西亚的人口大概2800万 当中马来人接近有70%华人23%印度人7% 其他种族就是 1%。 执政国民阵线的纳吉布在电视讲话当中就说，我们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泰尔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就说，亚洲是需要经济强人，他们是喜欢民主，但是就不是真正地了解民主。他还说，反对派的安华在西方人眼中他是一个合适的候选人，但是在马来西亚人眼中他就不是了。而这次选举为什么会这么激烈，有分析就说，主要是因为不少人是想改变，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想改变呢？有分析就指了，因为马来西亚已经陷入亚洲新兴经济体中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发展阶段。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定义，亚洲新兴经济体就是指中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一些发展中的经济体在经过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之后发展停滞不前，它的居民生活水平虽然是不断提高，但是又未去到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所享受的生活水平，当中包括廉洁的政府、医疗、教育、民主选举等等。马来西亚就陷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既无法在革新领域和高附加值的行业和一些先进国家竞争，同时亦都无法同大量生产廉价产品的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两头不到岸，经济和政治当然就停滞不前了。问一问马来西亚的年轻人和受教育的一代，他们希望在政府那里得到什么？答案就很简单，就是进步。同样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既没有民主选举，人民生活亦不见得比马来西亚人民好。今次选举不知强国领导人就有几重视了。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咧，对一个系强国嘅领导人嚟讲，应该有一个启示，就系惊乜啦？你咪由得香港人选咯？你可能就系蠢嘅，会选一个你唔可以委任嘅人嘅。 咁你又唔啱啦，林，你又比尔不伦啊？我觉得 系嘛？ 喂，而家呢个马来西亚可能系出现选举舞弊嘅，咁你即系教阿爷话，教你阿爷啊，唔系我阿爷啊，教中央政府，你唔使惊啊，咪俾你选咯，到时咧就搞掂嗰、那个。啊！票箱就得噶啦，唔系噶嘛？林毓华，你唔好揾呢样嘢比较啊！你而家 唔系你系唔好唔相信我哋香港人系好保守嘅。 咁你 好似你话斋， 你唔好 你好似你话斋，你谂乜？同埋谂下啦，泛民阵营俾你咁样闹法，有一个似样嘅人出嚟咩？有冇啊？ 从来都冇噶啦， 冇就系啦，有冇？ 从来都冇噶啦，唉，总之一句讲晒咧。争取民主呢就不是请客吃饭的，还有一样东西呢，所谓行公义，我们经常都标榜一样东西，行公义。你不可以，你有一个论坛，你有身份有地位，这个论坛有权威性的，有你怎么可以请一个涉及贿选的人？我不是说针对刘梦红，而在这个议题上面你不可以请他去发表意见。 即系你先有更加多适合嘅人选。 而家仲有一样嘢，你都其实郑宇石都讲咗噶啦。 系 啊，好过冇啊嘛。喂，我哋如果做争取民主， 系 我哋嗰种态度 系、 太 低嘅， 系 唔严 肃嘅，系好过冇嘅。 嗯， 对唔住啦。 嗯， 我唔使你帮我争取啊，话你可以悭翻，悭翻啦。 系 啊， 嗯， 咁啊。曾玉成呢就九点半之后打电话嚟、 好啊，傾下睇佢角色点啦、想点样做呢、這个、中间人係咪 佢点做中间人啊、大佬佢已经冇晒公信力㗎啦。咁、我想问下你呀林毓华。 係。 你同唔同意应该有个委员会呢？可以唔同意㗎。 边个委员会？ 即係翟少棠就提议。 哦。 啊。 乜啦、那个政府咧，随时都可以成立呢啲委员会嘅。当然啦， 一定唔可以好似呢个劳联咁样嗰啲咁嘅民意调查，就真係。 你要搵大法官㗎嘛。 係咁就唔同囉，即係同埋嗰个係去攞到公众嗰个意见嗰个係无论透过论坛啊，透过呢个係民意调查，一定係严肃嘅，要求高嘅。 你立法会呢个主席曾玉成就话呢，如果2017年唔能够有普选特首，政制就会原地踏步，是最坏的事情。后果比发生占领中环更加严重，到时市民的情绪难以估计了。他们或者会感觉到被欺骗，无论哪个做行政长官都难以管治。他又说没有人能够保证普选对香港一定好，但要打破而家政治漫局，出路呢只有普选。换一句话嚟讲，佢係支持普选嘅。因为佢就认为 佢似人话呢啲吓。 2017年唔係佢教嘅耶路。 教路。 即係话2017年如果冇普选嘅话呢，只会令到啲市民更加反感，更加激进。而且边个喺2017年唔係通过普选而出任特首嘅话呢，佢就更加难呢做到任何嘢，就冇得管治啊！咁佢话而家建制派或者民主派里边咧，想拉到政改大有人在，佢两边都有人想咧，最好冇得选，搞乱当摊佢。于是乎咧，佢话咁啊，当仁不让啦，佢企出嚟啦。佢话希望两方嘅有心人咧放下歧见。咁佢认为咧，泛民同中央其实有商讨空间嘅，不过。你要找我做中间人，咁又系想揾人抬轿咯。嗱，嗰班拉布呢单嘢啦，你觉得啲人去玩 lift 啱唔啱先？ 吓，玩 lift， 咁而家话刑事嚟噶， 妨碍啲啱先一样玩一样先啦，唔好理刑事啊。 我觉得喺个策略上嚟讲系无可厚非嘅， 但我觉得无聊。 吓，系无聊可以系， 我 哋 觉得 系无聊嘅。 啊，第一样嘢系无聊。 吓。咁但系如果， 但系咧，你话搞到要出动差人咧，我觉得就唔需要 太大阵仗啦。 我觉得离谱嘅嗱，如果我仲喺立法会，我仲喺个管治委员会里边咧， 系 我就会建议 啲家事嚟嘅系嘛， 就警告嗰啲议员咯。 系 你咪话俾你嗰个代，你嗰个助理，如果再系搞埋呢个无聊嘅嘢咧，我哋取消佢嗰个立法会嗰个席， 唔准佢出入啊！ 第二样嘢，你请啲人客嚟咧，唔该你以后叫你检点啲。喂，咁就解决咗噶啦。使唔使浪费警力搞到揾重案组去查咧？嗱，呢样嘢我又唔同意嘅。咁所以咧，你话要告就唔啱。你话佢嘅行为啱唔啱咧？我就认为无聊。处理嘅办法好多啊，喺立法会自己处理得噶啦。你使乜劳动警方啫？仲有一样嘢，警方系唔应该介入立法会嘅问题嘅。嗱，呢啲系议员，嗱佢嗰啲系议员嘅专用嘅电梯，议员办公室同埋议事堂。呢啲嘢咧就应该嚟呢啲内部嘅嘢咧，就应该由立法会去处理。你下下揾警察入嚟咧就唔啱嘅。 系 嗱，所以我咧 即系第日学校咧系有啲学生咧坐咗老师用嘅 lift， 咁又去报警。 唔系，有好多嘢可以报警噶啦。你林英华成日玩 lift 噶，你都可以报警噶。喂，你呢啲唔系啊，而且仲有一样嘢，大家忽略咗啊。佢系唔应该揾警方介入立法会嘅内部问题嘅。呢个唔系牵涉到咩保安问题。嗱，呢啲嘢咧，你立法会有个叫做管理委员会，你有足够嘅能力。你立法会有立法会嘅主席，你立法会有立法会嘅秘书长，立法会有保安部。你自己可以解决嘅，你可以用呢个议事规则去解决嘅，呢个可以系议员行为不检嘅， 系 你可以警告佢嘅，再唔啱你可以去 CMI 嗰度警告佢嘅，可以去调查嘅。喂，你啲助理有冇搞错啊？亚洲玩 即系监管不力系嘛？ 咪咯，咁你唔需要去到警察度咩？你话除非有人画花布 lift， 整烂布 lift， 整停布 lift 就话啫。所以呢个问题咧，我就绝对认为咧，曾玉成又系唔啱嘅，因为我就会问佢呢样嘢，倒翻转头。 系 嗱，咁我哋听下只鸭仔啦，即系啲鸭仔引起满城，唔系风雨， 满城嘅注意。瞩目啊，真系 满城瞩目啦，咁亦都有个理由。咁点解突然间只鸭仔就红得咁交关呢？ 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硕士课程主任何庆基喺今日嘅苹果论坛就撰文，标题就系、是、对一只交鸭嘅态度，港人疯狂程度远大于官方活动。巨型交鸭抵港全城轰动，香港人攀山涉水观鸭。疯狂程度就好似追星咁， 对于香港人来讲，的确是很有趣的集体经验。远教政府大耍金钱，在各区搞什么地标式的公共雕塑，高举凝聚社区力量，甚至出动官员洗地做 show， 更加能够凝聚香港人，引发不同阶层的共鸣，成为本港近年来最成功和欢乐的民间集体活动。当然有人就或者不同意，这只游走于维港的巨鸭是文化艺术，但是我的角度，成功的艺术就可以简单而有趣。对比同一时间在西九举行的艺术展，市民的反应南辕北辙，这个或者可以给当局一个启示，就是深入浅出的演绎方式，破除艺术等于沉重的迷思，或者可以令香港人真正领略艺术可以融入生活的乐趣。试想下，平日只会在浴缸出现，小到好像手掌的 rubber duck， 一夜之间竟变成庞然巨物，维港就成为巨鸭的浴场。这种转化对观者认知上的冲击很大，亦都是趣味所在。难怪连成年人对追鸭都乐此不疲，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很多时都是来自生活经验。举例，我们认定毛泽东像、大卫像是特定的符号，代表宏伟，这种认知就根深蒂固。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你竟然看到小小的肉身鸭变成巨物，在熟悉的维港畅泳，引发的欢乐和兴奋感觉自不言喻。低迷的经济、争拗不断的政治、低气压、苦闷的香港人渴望经历共同的快乐经验，这只巨鸭正好将大家串连在一起。也许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呕心沥血的艺术品，不及冲凉鸭的惊人魅力。集体回忆在纷争不断的今日可以忘忧，又怎会不大受欢迎，成为凝聚港人的金 钱。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黄思恒报新闻。货柜码头工潮踏入第四十日，外判商永丰负责人黄志德在本台节目说，外判商提出或一加薪 9.8% 的方案合理，已经是上限，希望工人接受和复工，资方承诺不会秋后算账。对于有工人要求外判商必须要同工会就任何方案白纸黑字签字协议，黄志德说相信问题不大，但是重申外判商不会重返谈判桌，以免给工人一个错觉还有让步的空间。马来西亚执政国民阵线在大选胜出，总理纳吉布呼吁群众接受选举结果，向世界展示马来西亚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结果，国阵在国会下议院222个议席之中取得133席，超过半数，延续超过半个世纪的执政地位。反对派人民联盟领袖前副总理安华拒绝承认落败，说存在舞弊行为。今次大选投票率达到八成，亦都是争持最激烈的一次。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军事目标之后，大马士革政府说反映以色列和恐怖组织协调配合。叙利亚外交部在写给联合国的信件说，以军空袭三处叙利亚军事场所，造成平民伤亡和大规模破坏，目的是为地面战场上受挫的反对派武装分子提供支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极度关注，呼吁方保持冷静克制。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受薄雾影响，今朝早港内和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3000米左右。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九点零三分，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城市花园噶吓。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就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啊，大家都要间风。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噶。咁啊，西隧向翻中环出口位啊，自然俾前边顶住，咁啊，比较车多少少啦。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分钟啊短翻啲车龙嘅，只系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啫。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仍然枕住喺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康庄道桥底继续车多噶。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啊，日前咧一名60多岁嘅患有心脏病嘅长洲居民，咁啊搭渡轮嘅时候咧就突然间心脏病发。啊，咁啊，好一个后生仔咧，一个学生哥啦，咁啊，本身有急救嘅知识嘅，咁啊，走去急救啦，同佢做人工呼吸，咁啊，好可惜啦，最后都救唔翻啦，咁啊，但系佢就质疑，喂，点解船上边咧，连一啲咁基本嘅急救措施都冇嘅？咁啊，打开个药箱啊，净系得啲三角绷带啊、胶布啊、啊汤火膏啊、消毒药水、消毒嗰啲药水啊，咁样，喂，连一块急救嘅 mask 即系铺落嗰块面嗰度，或者个面同佢做人工呼吸。即係防止啲肺倒翻流嗰啲咧，啊都冇嘅，啊佢係最希望咧就多翻一部啊 AED 機，即係嗰啲咪自動體外啊呢、這個戰去戰嘅心臟嗰個機咧，即係吸落去，即係電視都有㗎，貼好曬兩塊嘢就 Kia Kia 嗰個咧。其实一部8000蚊啫嘛，其实好多地铁啊或者商场都有㗎啦吓，你渡轮呢因为咁多乘客都唔知几多万啊几多十万乘客用啦，点解唔添置多一部呢系嘛，分分钟呢因为救人心脏病呢系嗰几秒㗎咋，一分钟之内做得切就做得切，做唔切就好问水啦吓，希望有关部门真系諗諗佢啦吓，好揸緊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唉，好攰啊！唉，好想去旅行啊！好想去欧洲探下，食好嘢，买靓衫靓袋啊！咁你仲唔趁暑假旺季之前去报名？ 我就想去十天游意大利4000年历史嘅考察旅行团，参观喺威尼托两大酒区，亲身去探顶级意大利酒，至少饮50种酒，了解点样去酿制旧世界红酒，又去米芝莲星级餐厅食两餐，食正宗意大利菜，坐干兜啦游威尼斯，最难得嘅系今次可以住酒庄至少2晚，仲去参观林宝坚尼车厂，一般几个人自由行都去唔到噶。系咪喺电视睇到啲食家去酒庄摸住酒杯底，一班人喺装住间屋后花园宵夜食嗰啲 feel 啊 ？Exactly， 就系咁正噶啦！隔晚就有免费包埋 wine tasting party， 成4晚咁，真系晚晚 happy 啊！ 人一世物一世，我又要去探啊！去学下嘢，实行升呢，仲可以去 Outlet City 100多个国际名牌扫啲货翻嚟。 包晒行程食住玩都系30000零， 一于对自己好啲，好一次孖公仔一齐去，耶！ 仲唔快啲打去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问下详情同报名，查询热线27529816，耶！ D 一百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自己有可以以现金、支票存款或者银行柜员机转账，可以将款项直接存入 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的银行户口，户口 number 是汇丰银行848-446-332-838，汇丰银行848-446-332-838，完成之后在银行入数字正面写上姓名和电话，将入数字和申请表格一起传真去2297-0121，或者电邮去 clubclub@d18.net， 或者邮寄去香港数码港100号数码港三座 B 区7楼 D100 自己有收。你又可以在办公时间将申请表格和入数纸拎去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 Ideal Radio 深水埗专门店，地址是福人电脑商场一楼12号铺，电话23611122 23611122。 Ideal Radio 鲗鱼涌专门店东汇中心商场48号铺，电话26823600。有关详细内容请留意 D100 自己有申请表格上面的细则。 朋友，你会支持我们的， 快点加入我们 D100 快点加入我们， 越多 D100 自己有， D100 越大声，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越大声。记得我是永远的朋友。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当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听过这样，就这样扔出来，我真的结了。 赞成的37票，反对的23票，一票弃权，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 看鸭就看鸭 你见 Facebook 全部都被鸭洗版的，所以就过来看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9:09， 我们有电话旁边的听众张先生，我们又听下电话先，我们电话是1831138。早晨张先生。 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 你头先讲得谢尔石咧，佢都后来咧，佢有啲都话听你嘅意见嘅。我好尊重阿谢尔石，但呢单嘢咧，佢真系刘梦红咧，我就喺城市论坛话闹佢两次噶啦，狗无才。但因为咧，刘梦红十几年前陈旭祥啊，系啊，嗰阵时嗰啲未发达，边个啊？詹培忠支持下佢啊，嗰阵时咧。我想不想讲啲历史啦？最重要一样嘢，刘梦红咧反复小人，佢都即系佢都认识过我嘅，但系做人咧，你睇佢两面不是人，你睇佢反复小人，你头先讲过啊，又黑金政治啊，又嗰啲咩嘢，几多样嘢咧，同时翻嚟呢个人咧，系成日都系我话小，真系小人，真小人。嗱，刘梦红。佢好狡猾，系嘛？你睇佢搞唐英年嗰单嘢系嘛？嗱，而家死啦，做咗马前卒，做咗呢个小人，好啦。希望咧，大班同林毓华，你叫佢两个听张学友嗰首歌，叫你好毒，你 唔系啦， 我俾听啦， 张生， 边个啊？喂，大班啊，刘梦红点俾梁振英，梁振英亦点俾刘梦红听啊呢首歌。张学友唱啲国语歌啊，系佢好你好毒噶。 唔系一个问题就玩政治咧，就唔系啲书生咁简单去谂啲嘢嘅。你话而家我哋有啲听众都话咩言论自由啊，又未定罪啊。嗱，第一，我哋呢个唔系法庭嚟嘅。第二样嘢，你一个讲民主、讲普选嘅论坛。你话要揾唔同嘅意见，咁啊当然呢个系绝对，呢个系金科玉律嚟嘅，呢个都唔使讲嘅，讲已经嘥时间噶啦。但系当你民主派呢边有啲重量级嘅人喺度，所谓啲领袖喺度，讲点解我哋要争取普选？另外一方面，你请啲建制派嚟，咁当然啱啦。但系你要请啲有份量嘅人嚟啊嘛，你每一个讨论要对等噶嘛。咁你梁爱诗嗰啲咩？谭慧珠嗰啲即系唔骚你，咁你唔可以滥竽充数噶嘛？呢、这个世界另外一样嘢叫宁缺莫滥啊嘛！你揾个刘梦红嚟，你知佢而家系戴罪之身。当然我唔系话佢一定犯法，但系亦都知道唔使讲，你嗰个黑金政治桃园饭局系有安排嘅。佢而家俾 ICAC 查紧嘅，佢而家威胁紧呢个梁振英。系要识 do 唔好告佢，咁咪爆大镬。跟住你都知佢立场，佢想戴罪立功，佢梗系走嚟呢度，梗系讲埋一啲语无伦次。 我原本的差五岁了我不想入你的会的你因为我老了不是会来的我们是捐钱来的你给钱捐钱来的不是会来的多谢你是入你的DM我尊重你的价值观和你做人我们争取民主不是坚持有些原则你就放弃了原则你就不用争取了多谢你我们下一位听众何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我没有那么兴趣我最兴趣就是何俊仁他和李鹏飞一模一样他在那里说的说话真的兴我火炭他跟谭耀宗说你即是我都不行谭耀宗你不行就不行是我都不会给你的这叫 这叫自取其辱你明知道何俊你何俊仁应该知道谭耀宗不会撑你的是啦你给他机会发泄第二由他想起余真和李鹏飞说他气格你李鹏飞说你即是说我就是说你哇你即是你这样的人首先了解都没有的一个人老到这样的情形没有即是自己想的东西 即是他不想其他的事情只想他自己一样他以为自己很有公信力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你看到那些人那些得戚的样子你看以前选举的时候谭耀宗跟你揽头揽颈的揽你你把大家的时间你一直都在他背地给你看的而已即是你看今时和看情况不是还有一件事你政府谭耀宗穿着飞机出席 穿着红色大坑那样你看这件事电视看我的火都来了不是问题是你听到何俊仁说的东西他们所谓争取普选他们只是一样东西他们是争取民主派即是他们自己有 有人入口閘正如你署名现在收回那个方案一样他们只是一样东西只争取一样东西就是我泛民主派可以有一个人出来选对不起争取民主不是你自己有的东西争取民主就是每一个合资格的选民候选人都有资格被提名去参选我们争取那个是大的picture就不是你们那些人有为了自己利益你想对余若薇出来是人都知道的 但不可以因为你要余若薇出来总之保证到我有一个人出来参选我就放弃了其他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想出来参选的嘛阿达伯先说一句刚才说怎样唱第一句怎样接歌最对的阿肥什么唱的歌所以多谢你希望我们不要浪费了我们下一位听众就是陈先生的早晨陈先生 早晨陈先生早晨林伯早晨你好其实大班我觉得你的观点我都觉得是错的其实基本上占领中环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最终目的我是争取公平和普世价值的普选其实基本上我觉得现在所有梁爱诗也好甚至乎谭伟珠也好基本上他们那班人的论点基本上和现在 真普選或者是佔領中環的背道而馳我覺得都沒有必要請他們反對聲音我們有什麼機會他們的論壇是做小的希望搞這些事情你知道書身論證他們要平等要被人看到是公正其實我們怎麼聽那些人說大家都知道我們那是普世價值你知道我們明天D100開一個 研討會或者叫人打電話來大家爭論一件事媽媽是女人需要的那些人根本就反對他們這些人是堅持一件事他們是永遠不會有理據的有沒有任何一個人我問你真是支持民主的人會接受提名參選人需要篩選的如果我們認為這件事不可接受那有沒有聽我們說 大家已經分明,大家的立場已經很鮮明了 現在倒過來,大家是深化,你民主派要搞這些論壇 你就真的跟大家談談,我們怎樣去爭取 你就不要浪費時間,說多些道理出來 將他們的歪理用真理去打低他們。 其實我一直都不想打下來，打過來講你剛才的論點，我一直聽他們說，一直已經是擔心，你再拖到明年，越討論越反動派，我覺得他們今次剛剛六四25周年就六四那晚就進行香港式的六四，會的，我告訴你，我們香港人是現在沒有領袖的，他們不要以為一班學者走出來， 又找十個死事出來，就又找十個什麼死事出來，你笑壞了，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就是很久之前已經打過電話來跟你談過這個問題，根本香港沒有一個人可以真的擔到大旗，好了，沒有人代表到，最終走到尾，我當佔領中環成功，誰出來跟他走？第一很簡單，今年七一，我認為一定是很多人會上街。 第二件事明年的六四或者就算今年的六四都會一樣會很多人去參與那些燭光晚會的，這些就不需要你任何人去提他們的，不需要民陣，就算民陣說我是七一我是搞手好什麼好，不需要的，沒有人因為是民陣搞七一而人們會去上街。 是他相信自己要上街，你搞到又要簽名又要自首又要這樣那樣，你是在不停潑冷水，然後又說會坐牢，我未聽過有些人出來搞運動，搞群眾運動告訴別人你會被人拘捕的，你會坐牢的，你會被人駁磚頭，你會冒牌的，大哥再說下去就沒有人去的了，你個個我都不敢去的，大哥。 剛才還有一件事，你發現一個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人再說梁振英那位騙上來又要去下台，現在香港人其實很多人無力感，丟一下東西放下一陣就已經沒有了回事，很多人其實香港人現在覺得我就算做什麼都好像沒有一個成果出來，變成其實 即是沒有報應的，你的意思就很簡單，沒有報應，即是不需要負責任，做了任何事，因為梁振英帶頭，他做所有的事，大家心淡了的時候，真的好像正如你所說，真的到時有沒有一萬人，我都是一個疑問，那你不用擔心，到時一定有的，但是就不是說好像他們這樛搞法，即是他們不停在那裡潑冷水，我都不明白的，你現在毛主席覺得對，不是請客吃飯嘛，大哥現在。 是啊，還有一件事，聽聽意見，聽意見有可能不佔領中環，你不要跟何熙麗有什麼分別，是不是？你怎麼害怕，如果政府真的要搞一個諮詢的，我們不可以阻止他的，要問題他搞都不搞嘛。是啊，沒錯。你當年我們23條，你記不記得當年23條？ 你找中間人去談什麼？中間人有什麼好談？還有你沒有信，你中間人你是抬轎的，幫他。不是啦，益他又沒有必要啊，你搞成了佔領中環之後，就直接跟中央或者直接跟中聯辦對話咯。 即是等於一樣嘢，等於現在啲Facebook、大會堂見啊，領導人有這樣直接對話，直接溝通，不要那麼多阻止。 傳話一個傳一個傳了出來，不知什麼，大家都知道的話，那個遊戲又玩過，經過10個人傳了都不知道傳了什麼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呢，等於Facebook也好 網站也好，有些叫五毛黨， 你看到我們Facebook有些人說五毛黨， 第一擺一條東西上去有水收， 有人回應他有水收， 那你去請劉夢雄之流的人去這些論壇， 就等於五毛黨了，即是他就是抬高了他的身價，他本來值五毛的，好像杜汶澤說五毛值五萬了，五毛一萬了，不是五百萬了，分中值，你明不明啊？喂，劉夢雄就是靠搞定牛那班傻佬，為什麼後來我跟他們這個保釣劃清界線呢？就是因為他受劉夢雄指揮嘛，所以我跟阿牛說，我們大家始終是老友，但你跟我說這個保釣以後不用談了。 很多年前我已經跟他說了，我說不用談了，OK,你拿劉慕雄的錢我就不跟你談了。所以你還叫我捐錢，

我們所謂爭取民主的已經是少數派的。当我们有个平台去做这些事的时候，你还要给蝙蝠他，有没有搞错啊？你明白吗？即是这种 坊间所谓成日爱港 的，大家认为我是 访问你，你又是抬高他， 不是你认为我是激进的，或者认为我太不给面子，人的对不起，我就是这样的人来的，没得激，有没有激啊？你请我来做什么？你请我来我不来添啊。老实说，本来我想去的，我如果知道他没有请我，第一就第二不是因为他没有请我，请我都不去。因为我有个平台嘛，我可以在 D100 讲嘛，我可以在风波的茶杯讲，我不需要浪费我时间嘛，即不需要浪费人的时间，不要讲清楚一点。但问题与此同时，如果我知道有个人叫刘慕雄去，我去来做什么？他是不是他讲的事我完全知道的？你不爱讲不爱讲怎么做特首啊？你找罗范招分局， 找美國是這樣英國是這樣周圍都是這樣你過來做什麼大班剛才你和鄭教授說他們我都覺得這班教授這班人真是文人論證剛才聽鄭教授和你對話你都隔他幾隔他都口疾疾的你說對著這班人老羞成怒添你說他們不收聲就真是我真是跟他姓 有些事叫老羞成怒多謝你<笑> 我們電話是1831-1300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討論什麼問題都可以你說找這班人講話我給你聽聽這班人你聽聽羅范超芬怎麼說其實大家又怕什麼呢如果真的有一個很受歡迎的人而又提名委會提不到他的那也都是一個很嚴重的後果所以提名委員會四個界別組成也都是一定要根據依法辦事的 你說什麼受歡迎如果現在建國這麼曲受歡迎如果余若薇不被提名的那就很糟糕好了有個很黑人憎的人叫林毓華他不受提名那就沒問題了那就叫普及及平等這些什麼叫普及及平等才行的不是一定要受歡迎才應該被提名的任何人只要符合选举条例他有什么资格你就不可以阻他参选、这个就叫普世价值、你听这班人讲什么好讲啫？等于何俊仁罗范招芬就说这个乔晓阳没有排斥何俊仁喂他不是排斥何俊仁他是排斥千千万万个何俊仁他不是单单排斥何俊仁问题就是呢这些就是歪的你请他去个论坛度，就算罗范招芬肯来最多你不是吸引多些电视台多些电台多些报纸来 cover 咯就好像 cover 一鸭那样但问题最尾出回电视有线好捞好无线好这个 ATV 好这主流报纸好不是明天全部影晒罗范招芬讲什么咯他不会影你郑宇成讲什么的嘛你还要给这些机会去曝光还要给这些机会去通过大气电波继续去愚弄我们的选民那是不是应该做的事呢我又问大家了你听听罗范招芬说什么了 经常都说就好像成立了个提名委员会一定会排斥到某些人其实讲来讲去乔主任只是讲一件事就是直接对抗中央的人嘛其实是很少说的 即是包括我啦是吧我直接 对你是不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呢 不是他点我名字不是对号入座喂即是我不一定会选不过问题你点了我名字还说对号入座 点解 喂即是 咁都幾好玩 嘅。咁有點嘅名字啊？喬曉陽就講到何俊仁同阿余若薇都 唔算係啊， 唔算係愛國嘅人士。 係 嗱，而家已經講到明啦。今呢班咁嘅經民聯啲人走上去見將呢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喂，呢、這個排第三嘅好似係唔知排第二添啊，我唔知啦。總之領導人咧就講咗一樣嘢， 他說你不支持梁振英就等於不支持中央，你支持中央就要支持梁振英，那就很嚴重了。自取其辱了，你因為你要香港人支持梁振英，如果你不支持梁振英就代表你不支持中央，無端端將很多香港人變成不支持中央，我都不明白這些是什麼理論，你就聽聽譚遠忠說，他說特首的提名委員會已經有代表性了，那1200人，有什麼代表性？金融界啦。 又有專業界別，又有基層、勞工、又有政界，每個界別的人數是相等，覺得運作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沒問題，大有問題，的士佬有沒有人代表？麥當勞賣包的有沒有人代表？炸水煲的有沒有人代表？沒有嘛，你說什麼？而且任何人都不應該有人代表的，如果我要去參選，只要拿到足夠的提名 你說一萬個、一萬個、十萬個、十萬個，他拿到你就要給他去提名，新界東這些醫生都是的，一次過、兩次過，他區議員不得都繼續報名參加的，是吧？不是，你的問題就是說，你為什麼要由你的委員會去篩選？你只是要篩選已經是違反了這個普及及平等這個普世價值的嘛，這個就已經不是叫做一個真的普選嘛，這個就是假的嘛，假的原因就是說，我不讓你的選民投票嘛。 不要不讓你選擇，要我選擇的人給你選擇，那誰人去選擇呢？我們現在已經選出來的人要給中央政府去選擇，他有權選擇了之後說不要這個都可以的，他可以不顧後果的，除非我們相信那個只不過是一個程序上的事件，一定是最認的。 現在還有無端端,你立法會看到的,你現在大部份香港市民,現在做過的民調,60%以上是不支持政府撥款給這個賑災的,而且老實說,你那1億,對整個賑災來說是什麼錢?現在有人說1000億,死人保大數,但起碼 最保守估計都過百億了，起碼300億了，你捐過1億，香港人都大部份香港人都不贊成的，而中聯辦就籌了過億了已經，那你為什麼立法會還會通過去？那你為什麼你的立法會？那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被人拿一個人工出來， 你支持那37個人，特首包括梁振英在內，林鄭月娥捐錢出來，又不見你捐錢。 還有一件事紅十字會更好笑，他說他們會捐了物資就找人簽名，簽名一樣可以作弊的，我都不知道怎樣簽名，簽名你說給我，我拿10萬個簽名給你，等於你現在陳茂波一會要罵，他說你現在突然成規會收到10000個反對的通知書，你都不接受了，那你的災民叫簽名你就接受。 他說有一些信件、模擬的信，是啊，我們都經常做這件事，那個人肯去抄了他，那他肯簽，你跟我觀點，去街邊找個寫信佬寫信，以前港英年代殖民地政府，寫信佬，你去街邊找個寫信佬寫信，你肯按個手指毛下去就當真的了，不知所謂了，阿通。 不是我，你又記性了，又失線我，好，麻煩陳同事。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D100還聲於民，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31分， 这分钟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先有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亚加老街向大角咀方向，近呢个西洋菜南街对开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面嘅中电桥面嗰边，咁啊，塞紧车，各位啦，忍让多一阵，唔该晒啦吓。好，嗱嗱声，走翻个港岛区睇睇告示打道过去啦。现时长翻少少车龙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依然枕住喺海景大厦嗰边。 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暂时无需要间封置噶吓。至于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就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嗰度噶。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去到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继续油麻地停一场嗰边啦吓。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呢分钟亦都伸延翻去呢个。 康庄道桥底，好奇怪噶，有时上桥位车多，有时康庄道桥底，唉，周时都唔同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点咧？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咪只系收费广场啊车多啫。嗱，今日有报纸啊报道啦，咁啊。大陆啊，咪国家公安部日前公布，咪江苏呢个无锡警方咧查获不法商家就买入一啲狐狸肉啊、老鼠肉啊，用嚟做咩？做羊肉卷啊！哎，真系听到恐怖啊！咁啊，而且仲流入咗一啲好出名嘅连锁火锅店添。咁啊，啲火锅店啊，包括有咩咧？系港人都可能熟悉噶吓，咁啊有小肥羊啊，啊咩潭火锅啊咁样。嗱，当局咧就会用呢个 DNA 测试一下啊，究竟系咪真系羊肉？因为有啲杂质肉。至于香港品牌啊同名嘅连锁店会唔会引入呢啲咁嘅肉咧？哎，各位唔该啦，当又系当局啦，当局啊做下嘢啦，扯扯 DNA 啦吓。咁啊，香港市民你敢唔敢食咧？哎，就自己选择啦。哎，中港一家亲就唔该你哋验下基因啊。咁啊，天气报告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2度啊，相对湿度92%。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22至55，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咁路边监测站咩60至85啊，属于个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啊，早晚有一两阵雨，同埋有薄雾啊吓。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咁最高气温大约25度，咁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亦有一两阵骤雨嘅。咁出门口带翻把遮就稳阵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朋友越多 ，D 一百越大声 ，D 一百越大声。How are you, my friend?越多 D 一百自己有， 我哋就可以越大声。 即刻加入成为 D 一百自己有，每日只需港币1.64，就可以令更多人透过免费网上广播同 D 一百一起坚持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你会支持我哋嘅。 D 一百通过网上提供免费广播，但系越多人收听，需要动用嘅资源越多，支出亦都越大。以每一位听众为例，成本每年计算大概系增加183元。至于开发同埋管理节目重温档案系统同埋服务，每位使用者每年成本大概系365元。 朋友，你会支持我哋嘅， 快啲加入我哋， 快啲加入我哋， 快啲加入我哋 D 一百， 快啲加入我哋，越多 D 一百自己有 ，D 一百越大声， 我哋就可以越大声， 越大声。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同埋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嘅抵抗力。D 一百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就咁，当我哋之前乜都冇倾过咁样样，就咁掟出嚟，我实即系跌咗。 赞成的37票，反对的23票，一票弃权。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 我睇鸭咪睇鸭咯，系啊，你见 Facebook 全部都俾鸭洗版噶嘛，所以咪过嚟睇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头先你讲过大班话红十字会啦，中国红十字会就话咧会保证咧啊唔会浪费啲钱啊，唔会落咗啲贪官嘅口袋。咁佢话咧系就话会收到善款就咧选址啊，到最后嘅审计过程当中咧，机构都会确保善款咧系用得其所。问题就系信唔信咧得我咯，你咯就系嘛？ 唔系咁，你话搵人 签名啫嚟， 知嘅人咁，你信唔信？依家问题就是大家唔信呢样嘢啊嘛。 嗯， 如果信就使乜人签名啫？有冇听过要攞嘢 去救災要叫人簽名你不需要的嘛問題就是大家不信過嘛好了信不過的時候就算簽了名都是信不過的你明白嗎等於一件事張德哥說你支持梁振英就等於支持中央你不支持梁振英就不支持中央你就無端端將一班本來支持中央但是不支持梁振英的人局在一起嘛 這些口號式來的真是浪費了你不支持中央委任的大炮徵做特首的話你就等於不愛國當日美國人未曾選奧巴馬之前他有些人不支持布殊的你不要說他不愛國的不是他沒有說愛不愛國他現在將支持硬硬的一樣東西拔在一起 有人想做中間人現在我想問一下中間人怎麼可以為你做中間人呢電話旁邊有曾鈺成的立法會主席早晨主席很久沒跟你通電話幾年都有你不理我而已我問蔡你現在就打給你我想問一下你怎麼做中間人怎麼做中間人我因為沒有聽到你說不是因為報紙說你願意跟民主派<笑> 和建制派或中央就特首選舉2017年做中間人 這樣我可能因為記者問 因為我以往說過我覺得香港如果我們真的要落實到一國兩制真的要走到普選你一定要各方面坐下來談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任何這個 所謂政改方案得不到泛民起碼一部分人支持過不了另外如果中央不接受的方案亦都沒法通過所以我覺得唯一一個出路就一定要各方面坐下來談拉近距離來凝聚共識一定要這樣做這是一向我的看法 那天記者可能來問現在好像離行離辣怎麼談得定我又不覺得完全沒有機會他問你願不願意做中間人坦白說我又不覺得我有一個很有資格去做這個中間人但我就說任何事情如果我可以做得到的是有助於各方面能夠坐下來談的呢 我當然很樂意去做但最終來說我都強調還是要看各方面是不是真的想走到普選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這個意願真的佔了主流這個最重要如果大家都覺得拉倒就拉倒沒所謂沒有這個談的意願很難誰去做中間人都沒用 但我想問主席一件事叫名字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你同意一個真是的普選一個所謂平等的公義的普選只要符合這個選舉條例即是法例寫明的東西 你就可以做候選人那現在有篩選就不對就不對現在大家的爭議第一什麼叫篩選你要通過選舉委員會提名通過選舉委員會怎樣提名法呢這個你將來都要寫下法例符合法例的要求這個都要寫下法例的你現在就是要談出一個怎樣由選舉委員會提名是大家可以接受到的是不是 我的理論跟來自北京的官員也這樣說跟泛民的老友記也這樣說我不信你可以定到有一個篩選或預選的機制可以將一些在香港人當中真的得到支持的香港人是民望很高的人 你都將他篩走,我不覺得可以做得到的。但這件事已經不公平了,譬如你符合一個選民資格和候選人資格的,但你不需要你去受歡迎,他要報名參選,那個決定將來是由選民去決定的,這才是普及及平等的。是嗎?你不可以說,余若未受歡迎,我們就支持他,如果提名不到就很嚴重了。 但黃毓民就被視為一場魔,被視為激進派 他被提名參選特首,那就不接受他 這樣就不行了那又不是,要提名委員會做什麼呢? 那時候大家理解提名委員會,總之你有足夠的提名,你就會被接受,根據選舉條例 說這句話的人都說了一定不會寫下條例那就更糟糕你沒得寫就主觀意志那你要按法律做的即是你就認為不用擔心的愛國愛港寫不下去的了我覺得你對於北京來說我希望他們明白你任何如果你真的定一個機制出來給人看到明顯是好像你這樣說 是這個長官意志,爺說不給誰,那就不給誰了 他就針對那篇文章,針對那篇文章 北京說不准跟什麼中央對抗,我就要對抗,吹呢?你們選我吧。但泛民都沒有說過要跟中央對抗的。那當然,既然這樣,誰不符合要求呢?是。不是啊,其實你覺得現在泛民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一些方案建議現在他們的要求很簡單,沒有篩選 但你一概反對篩選,提名本身可以說是一個篩選過程,我認為是的,提名本身也是一個篩選過程,你怎能夠提名呢? 但提名委員會是組成的有爭拗提名委員會一定要有代表性怎樣可以減少這個爭拗還有一個門檻我想大家要想的就是怎樣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下制定一個方案出來大家都接受的聽起來有很多東西好像都未曾有一個共同的看法為什麼不早點去啟動呢政府贊成提高門檻譬如現在120個委員 就可以提名了你說這個門檻你又讓我說我覺得有些搞錯了你不能夠將蘋果和橙來比你問我根本不需要150 50 咁但係呢個唔係即刻成為候選人㗎嘛，佢唔係提名委員會提名喎，係咪？嗱，而家呢150人提咗名之後呢，你就俾呢1200人就選呢，就決定最後邊個就係行政長官就係㗎喇喎，冇得俾市民去再揀啦。但你而家你嗰個提名委員會提名呢，就你譬如你話有50個人，我就建議一個人名，咁你先由個提名委員會去喺呢啲建議名單嗰度呢，就做出一個候選人名單嘛，係要由嗰度嚟到做嘛，提名委員會提名嘛，唔係50個人提名嘛，咁你之後仲俾香港人去普選㗎嘛，咁而家你大家要研究就係嗰個所謂民主程序點樣使到呢提名委員會就唔會好似你哋正話講嗰啲準擔心，提名委員會就望住阿爺話喂邊個唔得， 咁而家擺明係㗎啦。 我又唔覺得擺明係咁喎。 喂，而家講到明你唔係我，第一你個提名委員會，大家都要承認啦，現實啦，你就係嗰個建制派佔大多數㗎嘛。 係。 啊，好啦，咁你嗰個所謂泛民主派佔嘅在个委员会里面占的席位是少过建制派的嘛。咁即是可以已经计到条数出来。 那个假设呢就是 说这个不是假设，你的事实嘛，你看今天的提名委员会。今天的选举委员会已经看到了。 我说你这个讲这句说话呢，你的假设就是建制派的人呢就一定不会提名这个泛民。 这个绝对是啦，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绝对是啊。 喂，如果这样东西都不承认的，我就很难的。你除非说你说我问你建制派里面有几多个人，即是讲话起码有代表性的数字啊，会提名一些不是建制派的人去选特首的，你估？ 咁要到时睇下点 咯。我睇过啦，嗱，喺过去咁多次选举都试过啦，嗱，呢个何俊仁选过啦，梁家杰选过啦，佢哋有几多个建制派的人提名嗰啲？ 喂，咁差好远喎。梁家杰同何俊仁嗰阵唔系普选啊嘛， 唔系，但系都冇，诶，咁仲大镬，连咁样嘅提名都攞唔到啊！ 系嗰啲人系，喂，你冇人嗱，老实讲，即系你话讲事实，大家都知道，大家知冇，你当时何俊仁嗰啲民意调查做咩咁低咧？冇人认为佢真系认真噶嘛，冇人认为佢真系会选得到噶嘛？ 诶，咁仲大镬！如果第日认真选到嘅，就更加唔会提名俾你。喂，你而家又反证咗一样嘢啦。如果连一个假的选举都不提名给你呢，一个真的选举有机会有意外发生的就更加不会提名的嘛。 我不明白你这个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有意外就说喂随时选了余若薇出来的嘛，如果你真的被他入了闸。 即是陪跑就可以是 吧，关键就是这里嘛。如果你作为这个假设，你会从北京从中央的角度来讲，绝对不能够被泛民主派的人选到的。假如是这样。咁冇得好讲㗎喇喎。 係呀，所以一定冇得选㗎咁。 所以冇得好讲，咁你即 係。係冇得选嘅。而家根本你问我呢，我就睇得好灰嘅。我就认为冇得选㗎。 咁即係冇问题啦。咁我即係我觉得。 即係冇问题嘅其实係。係有班傻佬而家喺度一齐做场大戏㗎嘛。 咁你同我倾做咩啫，係咪 买咁我都问下你意见㗎嘛。 睇法嘛。 喂，其实我另外一样嘢啦，岔开就希望你唔介意问一问你。 我同意你呢个睇法嘛。 喂，其实当年。 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讲。中央是绝对不能够容许有泛民主派的人选到的。那你没得好谈的、哦。 是没得好谈的。 是不是那你泛民主派就不得，你绝对不能够将我排。 他现在不是想通过这个叫做公民抗命。 想逼入去 了。占领中环去给压力这个中央政府嘛。 得的吗 他们以为得啦，如果不得就不会做啦，啱唔啱啊？如果你这个你要跟他们谈啦。喂，我想问岔开问你一样东西主席啊。叫回你主席点解呢，如果我以前仲系立法会议员喺个管理委员会度呢、我就唔会赞成立法会去报案话有人玩 lift 㗎喎。今次系咪个委员会决定，因为你个人决定㗎。 咁系委员会啦，委员会一致嘅，冇人反对㗎。 一致啲嘛。唉，所以你话呢班泛民主派系咪靠唔住呀。 知道。而家有啲详情呢，法律顾问亦都讲咗，因为呢你交咗俾警 方就唔好提啦， 我哋就唔应该详细。 唔系我意思好简单，我觉得立法会嘅嘢自己内部处理到就处理啊嘛。 对唔住，对唔住，唔得，因为咧，我哋嘅嗱两件事吓、啊，第一咧，我哋睇咗嗰啲录影 CCTV 嘅录影，系冇得即系 表面的工作我都认为玩捏对不起肯定是一个有意刻意去做一些动作是想阻延议员前往那个议会这个已经一定是构成那个刑事罪行的是很清楚所以看完之后原先都有些委员是有保留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交给警方但看完之后觉得没什么其他选择这个第一第二你说立法会自己处理我们处理不到的为什么呢我们所有那些对于管理来访人士的指引是没有一条是触及到这个电梯搞电梯因为有没有一条是不可以在立法会里面犯法的呢 你不是有没有一条不可以在立法会里面犯法有了就我意思是有了任何人都知道应该的那你就处理到了告诉长毛听你以后不要请那些人来如果有法不是要犯法的处理你不跟委员讲你以后还不要请那些人来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我们当然可以收定现有的指引但是现在是没有一个譬如说现在我们有些指引如果有公众人士来到譬如在我们公众席那里如果他解决不了都可以赶他走啦闹事闹到某个程度不单可以赶他走可以拉他啦可以不给他再犯 可以不给他再犯我们要按规矩做的犯了法不是依法律处理不是由我们自己处理如果犯了我们的规则我分得很清楚犯了我们立法会定的规则我们有权定的任何工作人士进来我们有权定一些守则由我们来执行如果犯了那些我们可以执行譬如他 干扰了我们开会我们可以要求他来那这个不是他要什么干扰了我们开会没有你们现在警察官都说他干扰了议员去参加会议我们很公道的讲得很具体的他有什么行为我们就叫做任何人话你报得差馆已经表面正功成立了你已经说表面正功成立成立就犯法了 就是违反立法会权利及特权条例是犯法的唯一途径就是交给执法机关处理所以我们只能考虑的就是到底交不交给警方如果你不交给警方我们暂时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大家觉得我们看表面上觉得相当严重我们不只是我一个人决定 我立刻问你决定你说管理委员会一致通过委员会认为这是严重的一个 一个事件需要交给警方好了多谢你周成多谢周成我当然不赞成他这样说但你的问题就是你的管理委员会竟然可以一致通过立法会管理委员会这些人有什么人呢以前我在这时就有我有吴可儿刘慧卿我想现在刘慧卿一定在好像汤家骅都应该在我们一起查一查管理委员会 究竟为什么会一致通过有人在里面玩捏而去报警察这件事我觉得是小题大做 他们看成不是玩捏那么简单 是阻止议员去到议事厅 怎么阻法? 那你就入不了捏或者你可能长时间的问题你的动机很容易的时间的问题第一是不是真的阻止你你有法庭证明第二件事为什么你不是早点回捏呢 是不是只有一格升降機才可以去開會呢是不是進了升降機之後你看到那些燈好像聖誕樹那你還坐那些升降機呢你問一個跑樓梯呢很多東西說譬如那些壞了那怎麼辦呢你要爭論法庭舉證都有困難的所以刑事檢控應該是一定要證據要很確鑽很嚴謹的要不然要被告的我在這裡按鈕的時候我怎麼知道我會阻礙你去投票會 我怎么知道你某某议员一定答应这个现在就是说那是专用的这个他说那是议员专用的这个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可以进去呢 为什么你让他进去呢 很多事情要爭論的，所以你說曾鈺成好，你那班建制派議員好，你說要動玩這些人，我還可以理解，不是同意，但你說泛民主派的議員在管理委員會同意立法會報差館，對不起，這件事我就不同意，你就自己檢討一下。 為什麼你最後一分鐘才投票呢？那一點阻礙你幾分鐘，就阻礙不了一分鐘，兩分鐘嘛。他們早兩分鐘去投票，是不是會好一點呢？那你進到去，就是他們的有勸過的議員，不要那麼敏時間，一進到那一點，你見到燈，你就盲的嘛，他們聖誕燈那樣在那裡閃閃閃，你還不走？喂，這些事情就是小題大做，但我都不是去罵你們建制派，喂，建制派那些我們沒有期望的，為什麼我們這麼勞氣呢？就是對我們自己人家勞氣啦。喂，你都知道一件事，你不可以跟這班人同流合污嘛，你好像很簡單，現在你聽完曾鈺成，我都沒有聲出的。 原來你這班民主派的議員是支持這個提名委員會的，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自己人入到，有一個自己人入去選，其他事我不管了，我都不理對其他人是不是公平，是不是一個普及及平等的選舉，總之記住，你就不要弄到關卡，我們現在大約1200人裏面，所謂泛民主派的有200人，有200人。 那200人如果你那個定的門檻不是多過200人的，不是多過150人的話，我們就很保險了，我就可以提名到余若薇去選了。對不起，不只是余若薇一個人想去選的，要是你是建制派那些人，你就入建制派，建制派起碼如果你譬如說限了5個位的，有4個出來選的，好像李柱銘那樣說，起碼我有一個泛民主派的，對不起，我不接受這件事。<笑> 這就是普及及平等，原來我們民主派支持的，你怎麼罵周玉成？你不能罵，因為你自己人接受這個遊戲規則，你很簡單的，你看到這個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就是當然主席，這個立法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就一定是周玉成的，因為他就等於這個立法會的CEO或者Chairman， 他簡直是chairman，秘書長就是CEO或CEO，所以一定是主席，副主席就一定是內務委員會的副主席，這就是梁君彥，這些就是建制派。好了，你有劉慧卿，有湯家驊，有何秀蘭，有陳家洛，為什麼你們會同意這個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報案這件事我就有所質疑，其他黃定光、陳建波、石禮謙、葉國謙、田北俊、吳亮星，那些你可以不理的，還有莫乃光，你有個陳劉慧卿、湯家驊、何秀蘭、莫乃光，還有陳家洛，你在這個選在這個立法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裏面你是少數，就算你同意，夠鐘我們要聽新聞。